今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48点，升226点，成交金额159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8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0点，升13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4.4升5.4，盈富基金29.05升3毫，中国平安94.65升0.4，友邦保险82.4跌2毫，招商银行39.15升5毫，安石 A 5014.96升2.8，建设银行6.61升4仙，美团点评65.9升1.5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13，英镑9.917，瑞士法郎7.985，澳元5.468，加元5.954，新西兰元5.224，欧元8.8825。每百日元兑港元7.2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83。日经平均指数报21,249点，升163点。港金现价报13,1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6.7美元，卖出1,40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啊！而家去观塘方向系非常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盈辉台。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龙翔道方向观塘，近住狮隧口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观塘方向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就排到去盈辉台。另外啦，荃湾路方向九龙咧，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开都系有意外嘅，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就是荃湾路方向九龙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咧，系有意外嘅，龙尾就排到有线电视大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交通暂时正常。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有车龙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恬淡情怀，潘芳芳。 星期四晚上你的主持是我，我是潘芳芳，同你打个招呼，希望你呢亦都加入呢个梦想或者甚至乎白日梦的行列。 每个晚上沉浸在经典爱与歌曲追人的氛围当中，逢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潘芳芳。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喂，阿欧，你知唔知道地盘揸车有好多安全指引要注意噶？ 唔知啊，白师傅。 好似啊，事先啊要做风险评估啊，你唔识啊，都系唔好揸啦。 咁我唯有揸第二啲车啦。 诶，咁揸咩车啊你？ 手推车咯，唔使考牌嘛。 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生如茶花，死如茶渣。 谁料到夏花被挑选收割，再转换成为 因为一次经过台东的金针花茶海，令到这位新人林聪感觉他盛开的花终会有一日被采摘，将形态扭转成为花茶，沦为茶渣，也都因为这样开始了他由花而来的思考。作曲填词编曲都是阿力自己，监制蔡德才，还有他的伯乐何韵诗。今个星期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林聪《夏花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lla， 天时暑热，忽然又想起你。 你想起同阿 Bella 去沙滩玩就嘛？ 唔系啊，妈咪，我提佢喺酷热天气下要饮多啲电解质饮品啊。 Bella， 开工换衫嘅时候，忽然又想起你。 呢个点解释啊？ 唔系啊，系我提佢喺户外工作要着一啲宽松浅色、容易散热嘅衫啊。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天时暑热下开工，小心中暑晒到窿。我系 Bella 林永彤。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化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 早晨啊，塞紧车嘅曾志豪， 佢应该听紧嘅，亦都要同我哋所有嘅风骚听众啊讲声早晨啊！今日嚟到礼拜四嘅朝头早啊，嗱，豪仔系翻紧嚟嘅，不过咧龙翔道嗰边咧真系好塞车， 因为有交通意外，所以咧塞到咧就系唔喐噶。 所以其实你咁样谂啦，我哋系特别派咗个专员去就感受下嗰条路有几塞嘅话咧，咁跟住佢一阵翻到嚟咧，可以同我哋所有嘅听众们就交代下。要用呢个龙情长度嘅话咧，大家边个位要小心啊？ 系啊，可以讲下咧，究竟个路面情况究竟系点咧？点塞法咧？我今朝咧，其实晨早咧已经听到好多 beep 啦，我啲警车声啦，咁即系知道 嗰边系有啲情况噶啦，系咪？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都可能系希望大家冇事啦，咁但系都系好塞嘅，咁大家慢慢忍让，小心揸车为上。 猴仔一阵间会归队噶啦，不过如果讲嘅话塞车嘅话咧， 系啊，我想问你琴日有冇塞到啊？ 我冇尝试完成佢，所以咧我净系上咗去睇啫， oh, okay. 我就未登，我未登记咯。咁所以咧，究竟啊网络上面咧就话一度系死机嘅添。 我一定啦，点解咁讲咧？就系话琴日咧，喺中旅社系啦个网站咧就可以咧公开发售咧 首轮登记啫， 系啦，登记添啊，就 登 记发售添啊，唔系即系你都要全抽签。2020东澳嘅一啲入场券 系啦，咁啊跟住咧我自己咧即系一嚟真系有兴趣， 系因为近啦，定系咩咧？ 因为近 啊，真系近。因为咧，如果唔系咧，即系譬如去之前嗰啲地方实在太远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喂，好似劳师动众， 去得咁远，不如去其他地方玩啦。 同埋个感觉咧，即系譬如你话去到之前，譬如伦敦奥运嗰样嘢咁，又嗰阵时又未谂咯。啊，究竟如果我想要门券嘅话咧，我系点样去申请啊？点样去购买啊？即系嗰样嘢唔知啊嘛。但今次咧，其实就讲得几清楚嘅，因为咧就系呢个中旅社咧就有一个网站，大家咧就可以上去到个网站度咧就登记，咁佢会好似即系搞猪咁样嘅，因为估计咧都会有好多人咧就轮候咁样。咁我个心态又衰咗，香港人嘅心态即系一方面唔最憎排队，但系都中意排队嘅。尤其今次系，如果唔如果得咗嘅话，我再谂要唔要啊？即系好似仲有一个咁嘅机会。咁呢啲唔死得噶嘛？咁我咪登记咗先咯。 即系等于申请居屋一样啫嘛。唔得件事啊，虽然都知道咧， 应该都唔得噶啦。 超额认购咁啊，系咪先？ 系啦，但如果得嘅话，咁又负担得起，即系个感觉系负担得起。但系其实有啲嘅门券咧都唔平噶。 系啊，我先听到你话，哇！真系好支持，如果系真系去买嗰啲飞嘅朋友，真系佢坚支持咯。 嗱，我都话贵，咁就真系贵。嗱，譬如我琴日有睇过咧，就系上去 click 入去咧，因为佢就系有唔同嘅项目，大家可以拣嘅。其中一个咧，我估会系几热门，同埋我开头系咁谂嘅。场地大啊嘛，位置多，抽中机会比较大，我就即刻 click 入去咧，睇呢个开幕礼啦。 唔系净系你啲人睇噶嘛，全世界噶嘛。 咁每个都觉得有攻略噶啦，我以为呢个我嘅攻略啊嘛，系咪？ 除非你话啊，喺香港我拨咗可能100张飞，俾你香港人买嘅，其他世界各地咧都系拨咗一个限额嘅飞俾你买咧，咁就会好少。 嗱，我有睇到嘅，其实应该每一个地区都有嘅。譬如我见到台湾区咧，佢哋有公布到，即系譬如开幕式。他们是有几张飞啊、okay. 跳水的项目啊田径的项目他们有的。不过香港这方面呢我就暂时没找到这个资讯。但如果你们想大概知道喂那你说很贵啊个价钱大约是几多啊这样。东京奥运2020啊出年啊开幕式呢报章就这么讲的那个门券的费用呢就由千零蚊到22,000多蚊。这个呢就是最平到最贵的那个价钱啦。 是、哦、我们特派员回来了。 是啊 我去咗轮东京奥运入场券， 系啊，但系你轮唔轮到先？ 轮到先，唔俾你排队咩？而家 首先 龙翔有得买咩？ 我唔系由龙翔道开始塞，我由青衣出嚟嗰条荃湾路影开始塞， 系， 所以都系排唔到呢个京澳住。 我道塞得咁紧要？ 你一阵再讲啦，讲埋我先啦， 讲埋 呢 个先啦，唔好理佢啦。 唔系咯，我都轮唔到而家，系咪先？ 唔系，但最紧要可以同阿曾志豪讲一声说话嘅，因为咧佢一定唔系迟起身嘅，事关系今朝有梳头，佢应该系做足准备，谂住准时。翻工嘅，不過交通問題 有 車好事 啊， 係啦，竟然啊，你知唔知啊？好少啊，雖然你個個好似一個爛咗嘅花一樣咁啊，試探得再講啦， 唔抵得我枝花速長過你啦。 講我講翻東京奧運啊，嗱，開幕式咧就係由呢個千零蚊到20,000多蚊，係 啦，講緊個開幕式啊。 咁呢個費用裡面咧就包括咗咧就一個嘅手續費嘅，因為你都有幾多網民就講啊，哇！你就算譬如一張你最平嗰啲咧千零蚊嘅話，個手續費咧都300-400蚊，好似就覺得個手續費個價錢貴。咁我自己就會咁諗咯，當我揾嘅時候，如果得嘅話。千零蚊有一張嗱，佢有 A 至到 E 嘅價錢嘅，我就見到 E 嘅價錢就即係最平，我諗就坐到最遠啦。千零蚊睇入。本嘅東京奧運開幕式，你愿唔願意俾啊？嗱，呢個係最平嘅啦。 我覺得千零蚊我都接受，即係 我都接受到嘅， 唔係千零 yen 喎，你會唔會搞錯咗 啊？我知啊， 千零蚊係啦， 係啊。咁啊，即係喺7月24日啊嚇，呢個開幕式咧就喺晚8點到11點嘅。 係啊係啊，咁啊大家留意住咧，因為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活動，譬如你哋如果有得俾你揀，你哋仲想去睇邊一個嘅運動項目啊？ 柔道。 有嚇咁冷門嘅你 唔冷門噶 係咩？柔道 日本國旗啊嘛，你又可以成日睇到佢哋嗰啲即係柔道龍虎榜咧。 哦，你真係成日都睇到柔道龍虎榜？ 我哋由細個嗰啲即係個空手道好似 G3 四郎、啊、一路睇到古天樂啊，同埋郭富城做。 係 咁，而家你可以去到日本親自睇啊，同埋你見嗰啲摔技咧好勁啊嘛，跟住索成個大隻落去。 咪識睇就好睇咯，即係 我哋呢啲格鬥， 打嚟打去，喂打嚟 格鬥格鬥漫畫一樣大嘅。 我見到咧，網絡上面有啲咧就係話咧，香港隊有一啲咧嘅報道已經出咗啦。疑似嘅金牌希望啦，唔好俾太大壓力佢哋。譬如咧單車嘅運動啦，即係大家會諗下啊，李慧詩有冇一個機會可以衝到金咧？咁呢啲咧都可能係香港人熱門揀選嘅。我咧。 都係會偏向呢一個方向嘅，即係我會諗 有香港誒、 或者有國家隊係啦，即係平時我哋都會係咁嘅，譬如中國女排、羽毛球隊、香港嘅乒乓球隊啊，其實呢啲不嬲咧都有幾好嘅成績嘅，又或者我就中意睇跳水嘅，咁真係好優美，即係個場地又比較大啦，我都係諗呢一啲啦，場地比較大， 比較 容易啲會有多啲嘅位置啊咁樣。 唔係，我俾多個方向你啊，你可以咧上網咧，你揀日本啊運動員，跟住加美女。 呢個係你揀嘅啫， 呢個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因為譬如話，當你花多眼亂唔知睇邊個運動項目嘅時候咧，因為日本啲傳媒一早已經將佢哋自己嗰啲美女運動員咧就揾曬出嚟噶啦。我記得好似有幾個位都有嘅排球啦、游水啦，佢哋都有一啲咧，即係等於當年 國寶級 乒乓波嗰陣時，佢哋有福原愛咧，又係話啊，好似個瓷娃娃咁靚咧，佢哋有呢啲選項噶嘛？呢啲正所謂咩啊？即係唔買都嚟睇下。 喂，但係個問題 係你唔識。运动你望到都赏心悦目啊，系咪？ 我谂住买最平嗰只飞啊嘛，坐到咁远嘅话，我鬼睇到佢靓唔靓咩？佢 哎呀，到时佢有大银幕噶嘛，即系好似 咁，我留翻香港睇电视啦。 哎，点同个 银幕仲大啊？ 你亲身听到隔篱好多日本人喺度讲嘢咧，喺度叫嗰个名咧，都好兴奋噶。 系啊，系咪可以崇日添啊？佢喂，但阿田，如果俾你拣啊，你又会想睇乜嘢嘅运动项目咧？ 啊，我而家见到咧有好多噶，我都想睇下羽毛球。 羽毛球 系啊，因为都好精彩嘅羽毛球，打嚟打去咧。或者扣殺咧，即係就算我哋平時喺電視機睇，我哋即係香港運動員去出去比賽嗰啲，都好精彩。 係啊，我諗咧，好多香港嘅朋友都會睇，有冇機會咧可以咧親身去到呢個東京奧運啊？ 田徑，田徑要啊，田徑。 點解咧？ 係啦，有靚 女， 有靚女。 你話日本隊嗰方面啊？ 係日本隊嗰方面。 究竟你係支持香港隊定日本隊㗎？你入籍啦，不如。 我哋呢啲。 即系 口无难嘅精神系乜嘢 啊？ 世界大同，彼此一家，你我不分界限，美女高峰要攀，我哋咁噶嘛？ 美女峰嗰个佢， 美女高峰要攀啊！ 嗰啲山嗰啲名咁 啊！日本有撑杆跳嘅美女， 即系你而家话我哋香港运动员唔靓啦，系咪？ 唔系靓啊，有靓 系啊！ 我哋去到睇到人哋，你千辛万苦走去日本嗰度，如果都系睇香港嘅。咁啊，計 佢日本人千辛萬苦嘅，但你千辛萬苦咪 爭到張入場券，你應該就要了解下當地啲民情啊、風俗啊，知道點解啲人係咁叫囂啊、咁著弱，為咗邊個運動員出場咧？咁樣 我反對佢啊！我反對佢，我支持香港運動員。 我想話你，如果想有得俾你揀咧，你買開幕式定係閉幕禮？ 開幕式，因為其實講真咧，日本嘅開幕式我真係好期待嘅。你見到佢之前咧，咪每一屆咧，上一屆嘅奧運咧就嚟到下一屆，佢中間咪有個交接嘅。哇！上一次係日本嗰個少少嘅表演啊，令到大家已經咁樣咯。我係好期待佢哋個開幕式嘅，所以咧就算千幾蚊，我都可能會搏一搏呢一個，究竟得唔得？不過反應非常踴躍啊！琴日咧去到下晝五點嗰陣時，已經接獲咧10,000份嘅申請表格。如果我哋風騷嘅聽眾咧，你哋都想搏一搏，睇下你哋第一輪啊個申請可唔可以嘅話咧，由琴日開始到下個月嘅16號咧，你都可以登記嘅。咁你都睇到啦， 一日都有10,000份啦， 唔係淨係開幕式，即係所有嘅 係 啦。咁但第一日啫，都仲有成大半個月嘅時間，有幾多人申請嘅話咧？排隊咯， 難唔到香港人啦。抽居屋又抽， 系啊， 攞个4,000蚊， 系啊， 过五关斩六将，搏一搏都好啊！我见嗰啲， 喂，我有屋企人 做 I band 嗰啲都话搏一搏噶，啊、所以你话 四千蚊啊， 系啊， 四千蚊有几多啊？ 有屋企。乜嘢啊？ 4,000蚊嘅几多啊？有啲人最后都系攞得嗰几廿蚊嘅啫嘛， 收足噶， 系啊 系啊，因为学生啊嘛，大学生啊嘛， 收足啊， 系啊。 你知唔知你用咗 quota 啦？已经 咩啊？ 你抽唔到东澳噶啦，你个好运嘅 quota 冇咗啦。 好嘢，咁我有机会啊！ 成日都系咁讲， 奶月饼都又要抽啦， 系啊！你如果你买到嗰个奶王嘅话咧，你又冇埋啦，系啊！北京奥运都冇埋噶啦，你而家真系， 呀，唔可以咁噶。Flaming sun comes up and stabs my toad. Word seems real life's kind of worn out. Live to love and feet of freedom really on the horizon in my hand. It's kind of my big food to lover. No, can I shmeen and not can I liar? Oy oy, the mokshi and I know the cut to me. Mega sagas to love. You light up hazel cause I'm on life's nowhere. Cause any naughty don't wanna fly more farther. Hey, ain't got a lot of 有 Love Psychedelic 嘅呢一只叫做 Low 啊，咁啊时间10:26，天气系 31度，气温相对湿度78%，又系又热又湿嘅一个早上。 系啊，我真系可以着短裤翻工咯， 可以可以可以，净系着一条都够啦。 咁啊，你平时着两条短裤噶？ 要噶，里边嗰条底裤咯。 嗰条底裤唔系叫短裤， 嗰条长裤嚟嘅。 吓，咁但系嗰个唔系叫做短裤啊嘛，嗰叫底裤啊嘛，大佬。 好啦，我哋讲翻啦， 系啦， 系啊，系啊， 可能系嗰啲诶，着嗰啲叫内胆嗰啲波裤咧。 内胆波裤又系另外一样嘢。 系咯，佢底裤 佢咪叫内胆波裤咯。 系啊， 咁 咪 加条咯。 我琴日咧就去咗因为琴日喺呢个中环爱丁堡广场嗰度咧，咁有呢个叫做 公众活动， 系啦 G20 前夕嘅一个集会，咁。就好虛撼好多人啦，咁、 我見到新聞咧都真係好虛撼下。 係啊，咁有幾個位咧，其實真係好得意嘅。首先咧最佳觀戰位置同埋咧已經即係甚至乎成為咗最虛撼嘅一個地方咧。睇下大家個地理概念熟唔熟悉啦。 其實咧，我頭 OK 熟喎。 反而咧，傻傻，究竟系即系边个同边个公园？我即系有两个地方，有遮打啦，又有爱丁堡啦。咁之前会咁啊，我就 系 上网 search， 哎，我为 香港人，都系噶，我都会唔熟噶，我都会唔熟噶，系。 我话边度嚟咧 ？Exactly 系边度？ 系啊，原来佢就喺嗰个叫做天星露天泊车嗰个停车场隔篱嗰个位啫， 就系 嗰度嘅，都唔使过马路。我开头都搞错咗， 嗰个位置同大会堂、 大会堂嗰度。 系 啦，有个空地， 嗰、个就系叫做爱丁堡 广场。 其实讲真，真系唔系好知有。 因为之前有个爱丁堡公园嗰个位咧， 爱丁堡公爵你 唔系嗰个好似喺旧立法会嗰度咧，都有一个啊， 嗰、 个好似遮打 系 啊，成个字捞乱 咗。所以咧，我 想系咪话咯？唔系住港岛区嘅朋友都要了解 啊 香港， 真系 想了解我哋香港多啲。记住留意住，我哋一阵间冇错，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话？ 系啊，即系可能下次要介绍啲。公園咁結果咧，我誤打誤撞，我開頭仲以為要過，唔係我以為要過條馬路去立法會嗰邊，原來嗰個叫遮打，我傻仔嚟嘅。哇！咦，誤打誤撞中咗喎，咁於是乎嗰個天星碼頭嘅叫做停車場咧，就成為咗最佳觀戰地方。我開頭 佢係 佢居高臨下望到下邊成個集會啊嘛，我開頭拍完架車咧就落去噶啦，點知走嘅時候咧，發覺我同我 friend 講：喂，唔使走住啊，起碼等一個鐘先啦。因為咧成個停車場咧，你有印象佢咪露天有條斜坡俾啲車上落嘅，塞滿曬人， 冇錯， 全部咁啊上面嘅停車場咧全部都係人，走嘅時候咧。你都未見過啲人坐曬喺停車場度咧，度野餐咁樣咧，咁所以第一嗰個位置就好觀戰啦。 因為都即係睇得清楚好多， 嗰個清楚好多嘅， 即係當係一個看台咁樣。係 啦，咁第二咧，嗰度最近想食嘢係咩地方？因為啲人都要補給㗎。 哦，咁大會堂入面係有餐廳 嘅，但係嗰段時間應該閂咗啦，係咪？ 係啦，咁啲人就去咗個 IFD 嗰度。咁 IFD 嗰度咧，咁你知啦，大家就唔會捨得咧，就走去食嗰啲咩好貴嗰啲嘢噶嘛。 但嗰度冇嘢平。 有有麥叔叔 咁啊！ 麥叔叔， 麥叔叔咧，琴日個奇景啊，我見到所有人行過咧，即係可能佢哋有啲慣常嗰啲即係遊客定唔知咩咧，佢哋話：啊，就發生什麼事啊？咁樣，因為條蛇餅咧，即係長得好緊要。 哦。 咁然後咧，我 點會有嘢換啊？可能 係啊， 係咪要東澳個門圈啊？我想要開角色啊！咁啊。 咁我見到有一個奇景係咩咧？無端有個少女咧，周圍問人咧，佢話。你哋要唔要点餐啊？我会用信用卡落单，快啲，你哋唔使等嘅，你俾现金我得噶啦，咁样。 哦，即系佢帮手一次过落单。 系啦，跟住话好有爱啊！跟住我开头都有怀疑，系咪乘机想问我哋攞电话嘅咧？ 结果梗系唔系啦，佢真系一个好有爱嘅普通市民。 哦， 见到大家需要去嗰度买嘢食， 想 我哋咁啊， 系咯，嗬， 冇咯，有 开下你个脑睇下，都想 听新闻啦，而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到中环律政中心抗议，大批警员在场戒备。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喺朝早十点前乘坐私家车返抵律政中心。十几名示威者朝早到场，包括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同几名成员，其中几名身穿黑衫同埋戴口罩嘅青年被警员截查。有网民表示，趁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朝早到律政中心向郑若骅抗议，要求撤回六一二警民冲突嘅暴动定性，同埋释放被捕人士。律政中心其中一个闸门关闭，外面挂出告示，指基于保安理由，闸门暂时关闭，有在场警员持盾牌戒备。过去两个几星期发生多次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冲突，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表示，对个别同僚在绷紧和混乱情况下向个别记者的一些不必要言行致歉。他说至今收到27宗相关投诉，在取得投诉人资料之后会公平公正跟进。谢振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至今有1000个同事的个人资料被放上网，有同事家人的工作地点，曾经有疑似示威者尝试作出滋扰，网络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已经设立24小时求助热线，超过130宗个案已经转介私隐专员公署跟进。谢振中又说，投诉警察科至今收到超过100宗投诉，他强调警方在六一二金钟冲突中使用的防暴装备杀伤力很低。湾仔警察总部一个星期内两次被示威者包围，在昨晚驱散示威者之后，警察总部回复正常办公，不过部分行人路栏杆和侧门大楼标志仍然未修复。至于昨晚被喷漆涂鸦的外墙，工人以黑色垃圾袋遮盖，地上和外墙遗留鸡蛋渍，地上有索带和劳工手套等等，清洁工人用水枪清理外墙喷漆，并用工具擦掉正门玻璃门的喷漆污渍。而昨晚被示威者用铁马围封的一个出入口，朝早铁马已经被清拆移走。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46亿美元拨款法案，应对美墨边境非法移民危机。法案以84票赞成、8票反对通过，拨款将用于为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提供必要保障，包括为被捕的非法移民提供住所和食物，以及照顾没人陪伴的儿童。总统特朗普对法案获通过表示欢迎，他说这一项是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拨款法案，希望众议院亦都能够通过。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的波洛西就认为法案有需要作修改，希望两院能够透过协商互相妥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1点，升239点，成交金额24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7点，升9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3.4，升4.4，盈富基金29.05，升3毫，金沙中国37.2，升8.5。中国平安94.35，升过一；建设银行6.65，升8仙；招商银行39.3，升6.5；友邦保险82.55，跌5仙；美团点评66.9，升2.5毫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13，日元108.01，瑞士法郎0.98，澳元0.7，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878，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262点，升175点。

即系如果我读书叻啲嘅话，我就可以用八国语言，起码都可以即系德语啊、西班牙、法文、韩文、印尼话、日文、意大利都可以讲埋嘅话咧，可能效果会好啲。因为点解咧？琴日去完嗰个 G20 喺香港叫做即系前夕啊，举行呢一个峰会嘅，我哋就喺啲爱丁堡广场咧就有个集会。咁啊，琴日非常之和平噶，嗱呢个连警方都话一个非常和平嘅集会嚟噶。咁啊，我觉得咧就好多地方好感慨噶，因为咧譬如话头先讲嗰啲语言咧。琴日就喺中環呢個愛丁堡廣場度咧，喺嗰個天空度就飄蕩住咁多唔同嘅語言，就由咧即係香港嘅義工朋友就讀出。咁啊，真係嘅，日語、印尼語、西班牙語，特別係印尼語咧，我覺得個感觸好大嘅，因為咧琴日我聽到有好多嗰啲語會朋友咧都話：咦，呢個咪平時印尼姐姐講嗰啲説話咯？係啊，平時可能你會咧淨係聯想到印尼姐姐嘅説話。你可能就係同佢交談嘅時候咧，你會聽到。但係咧，琴日第一次，你會感覺到咧，好似係世界一種力量嚟嘅。係啊，即係其實呢個平時你覺得好熟悉，但係又好遙遠嘅一種語言咧，喺琴日呢一個中環嘅上空飄蕩嘅時候咧，你好似發覺係，其實世界嘅其中一員，世界其中一份嘅力量就有唔同嘅呢啲語言咧就組成。咁啊，亦都有第二啲嘅小觀察咧，就係譬如你會見到咧，當唔同嘅義工準備去讀出嗰、那個他國嘅語言嘅時候咧，大家個反應咧係真係一個比一個熱烈嘅。因為譬如咧，當介紹話會有西班牙語出場嘅時候咧，啲人就好興奮嘅。可能平時睇西甲多啊，成日聽到我咧呢啲即係西班牙講波嗰啲一兩句評述，你突然間發覺，咦？而家好似直情有西班牙。嘅同香港有关嘅信息咧，你好似觉得好似美斯啊、斯朗都会同你喺度讲紧嘢啊，咁样好犀利。咁啊，后来有法文啦，有德文啦，有韩文啦，有意大利文啦，每一个语言读出咧，大家都觉得好似好兴奋啊。系噶，如果咧你话几时你真系会觉得咧香港系一个 international 嘅 city 咧，琴日真系几次嘅。你琴日突然间发觉，喂，其实香港人咧真系卧虎藏龙噶。呢、這个义工又话曾经喺法国留学，呢、這个咧又话咧系懂得讲德文嘅，意大利文都难唔到佢。咁啊，终于明白啦，点解咁多家长而家开始由中学嘅时候，唔系中学，可能小学开始咧，已经同个细路讲：哎呀，你要学好外语啊！我英文唔当噶，外语系要由头先嗰几种语言咧，我谂是但攞一种咧嚟组成噶。嗱，我怀疑咧，经过琴日集会之后咧，可能而家好多学校啊，甚至乎嗰啲兴趣班、嗰啲面试班咧，可能会多咗生意噶啦。你想唔想去 G20 呢啲地方度攞露面咧？快啲嚟报名学我哋嘅外语啦！咁又真系几厉害噶。因为琴日讲到去韩语嘅时候咧，相对起咁多位唔同讲即系外语嘅即系义工咧，讲到韩语嗰位朋友咧，哇！我听嘅时候，我觉得有少少心不在焉咁样嘅。点解咧？佢又讲得好好喎，其实即系佢一样将个信息表达出嚟嘅。后来我睇埋今日嘅新闻，我知啦，唔怪之啦。宋仲基同埋宋慧乔离婚，可能琴日嗰位韩语义工一路读嘅时候，一路心情里面都有啲戚戚而点解会咁噶？神仙神仙嘅眷侣啊，原来都会走不下去嘅。呢、這个唔知道会唔会就系喺琴日佢读嘅时候咧，心里边有啲思潮起伏啦咁样。嗱，最后咧真系又要讲一句嘅 ，G20 嗰个集会咧。是真係好和平，咁但係去到夜晚呢，你都知啦，再入夜嘅时候呢，好多人就包围咗警种啦，咁去到今日凌晨嘅时候呢，就有警察封清场添啊，亦都拘捕咗一啲嘅即係示威人士嘅。嗱，成日都话你好最唔中立嘅曾志豪，你唔试下讲人哋嗰啲负面嘅说话。喂，今次我真係认真，我真係两面都想讲嘅。G20 係好和平啦，但係包围警种嘅示威者呢，真係都要提醒。唔好再嚟啦，因为其实咧，你都知啦，我上次都话佢哋啲口号咧，有啲就真系几挑衅嘅，都几侮辱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衰嘅警察唔系全部啊嘛，你嗰啲挑衅嘅口号咧，其实真系一足高会打晒一船人嘅。再加上其实你攞铁马包围住佢啲出入口，其实你明知佢最后都会出得到嚟嘅，何苦要咁做咧？真系有少少不智嘅。咁所以咧，真系奉劝唔好再用呢一种嘅方法啦。琴日点解咁多人赞扬呢？都系觉得话喺呢个峰会里面咧，大家会系好和平嘅，继续用呢种方式坚持落去咧，我谂先至会有更多嘅闪光同埋赞美咧，会属于香港嘅。风头火势 ，Salam Abagi， 佢话佢都识讲一句西班牙文嘅，不过唔知佢会唔会表演俾我哋听咧？我哋有请多国经验丰富。语言掌握能力高超，我哋有 王要做嘅咧。 我头先系话意大利文啊， 唔系话西班牙咩？ 唔系啊，不过我个意大利文系唔出得 街噶。咁妈妈咪呀呢句都算系啦，系咪？唔啰嗦咪呀呢啲都算啦，系咪？ 好，你帮我做咗啦，唔该晒，唔该晒啊。耐唔时咧，我哋都会见到有好多只嘅报章杂志啦，帮我哋手续做一啲嘅调查嘅。今次咧就有一个嘅杂志就帮体育馆做个调查。佢哋咧都会有唔同嘅更衣室噶嘛，系咪？即系暑假都系大家用嘅黄金时期啦，系咪？佢哋就特别 check 咗佢哋主要系两个嘅地方，一个咧就系花洒头出水位嗰个地方，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哋喺厕所里面嘅厕纸，究竟佢哋嘅含菌量是如何呢？譬如前阵子咧都系同一个嘅报章。佢咧就已经系 check 咗呢个大学嘅男厕厕板啊！嗰阵时嗰个含菌量咧，佢哋嗰个标准咧就叫做细菌菌落嘅，已经话咧系有800个 CFU， 即系 CFU 咧就即系细菌菌落啦。但系今次咧去到港九新界啊，唔同六个嘅康文署辖下嘅呢个体育馆更衣室里面咧，发现花洒头出水位嗰个样本超标接近4000倍啊！就讲紧呢个含菌量。嗱，除此之外啊，佢哋嗰个金黄葡萄菌嗰个数量咧，亦都系超晒标嘅。咁呢个系其一啦。其二咧就去到厕纸嘅样本啦，话检测嘅结果咧更加吓死人添。嗱，譬如话包括有呢个圆洲角啦、花园街、九龙湾同埋港岛东体育馆嘅样本嘅总含菌量啊，都系超过每毫升咧系有300万个 CFU 嘅。咁啊，总之就爆晒标噶啦。咁啊，所以咧都有唔同嘅专家走咗出嚟讲啊，佢就话咧，如果咧，譬如嗰个厕纸嘅含菌量系咁高嘅话咧，真系会令到大家嘅身体可能会有影响嘅，都会提醒啊，即系男士嘅风险女士嘅风险咧系相对男士系更加大嘅，比较容易患上呢个尿道炎啦。建议咧市民咧最好咧就要自备厕纸嘅。而除此之外咧，就讲到啊，头先话另外一个嘅菌啊都超标噶嘛，即系呢个金黄葡萄球菌啊。咁有专家都讲咗啦，其实呢类型嘅菌咧，即系大家呼吸啊，都系会啊，可能会吸入嘅，咁可能会有肺炎嘅情况出现嘅，咁啊，所以大家咧都真系要小心小心啊吓。不过咧，我谂除咗大家要小心之余啊，大家去到唔同体育馆嘅更衣室咧，都真系未必会用佢嘅厕纸，但我会话，我谂嗰啲花洒水龙头啊，可能大家真系会用噶吓。咁啊，如果个情况真系咁严重嘅话，又有报告出咗啦，有关嘅当局啊，唔该晒，可能咧清洁嘅时候咧，真系要小心。而大家使用嗰阵时咧，都真系要小心为上啊！风头火势，佢呢排松啊，佢点解松啊？佢啲仔女好似考完试啊！喂，你知道噶啦，仔女考试啊，其实阿妈阿爸先至系最吃力噶嘛，你应该可以松一口气啦，系咪啊？桂花田。 其实呢，自从佢哋上咗高中之后呢，我就真係松咗好多。咁至于我见到两个細路因为考试嘅时候呢，真係呢日都係开 OT 咁滞。成日12点几1点先瞓，跟住第二朝返去考试呢，终于考完试啦。我见到佢哋松嗰个轻松嗰个样，我都等佢高兴。所以嚟緊呢，佢哋都有啲地方可以去玩下嘅。咁我希望佢哋可以轻松松啦。我都知道所有学生都好大压力㗎。嗱，做错事会被罚。咁啊，做好事呢，虽然呢话做好事呢就唔使俾人知嘅，要谦虚啲，但有啲事情呢做得好俾人赞，又或者呢有啲回赠俾你呀，其实都唔错啊，係咪？仲可以鼓励多啲人做啊，做多啲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嗱，有调查呢报告就话啦，显示啊，香港嘅塑胶废料啊占固体废料嘅总量有 21% 都唔少啊，咁平均咧每日咧有成200公吨嘅即弃塑胶餐具弃置喺我哋嘅香港嘅堆填区嗰度，所以咧走塑胶咧，又或者减少使用即弃胶咧用品咧，系可以帮到手噶。咁头先咪话咧做得好就有回赠嘅，咁同嗰啲咩即弃餐具嗰啲咩关系啊？系啊，因为咧新渡轮公司咧，佢哋喺听日开始咧，佢一年四个系试验式嘅，一年四个星期。 五，系啦，系就系星期五啫。有一个叫做走数有想减费活动，咁啊，佢话乘客咧，如果咧喺呢个长洲码头啦、梅窝码头、中环嘅五号、六号码头咧，里面咧嗰啲铺头嗰度帮衬而自备食物盒，又或者杯去买嘢饮、买嘢食嘅话咧，乘客系可以得到船费10% 回赠噶。喂，认真啦，如果你喺嗰度即系有需要成日搭呢个船嘅朋友，啊，你嗰度住嘅即系嚟到住嘅朋友。有何乐而不为咧？系咪咁啊？当然啦，即系详情你可以上你嘅船公司去度睇个网站睇下啦。咁啊，另外咧，啊港铁咧未话加30号加价嘅，系啊6月30号又加价。啊，嗰、那个可加可减机制啊，好似系真好似名存实亡。系啊，而家只有有加冇减机制噶嘛。啊，不过咁佢又得意喎。虽然佢话加价，但佢同日咧，即系又喺6月30号咧，又推出呢个八达通晴晴3.3% 车费。减扣优惠，扣减优惠啊，就变相抵消咗个加幅，咁啊，直至到咧出年4月5号清明节嗰日，你都仲用得吓。咁至于其他嗰啲月票啊，或者早晨优惠啊等等咧，大家都自行上网了解一下啦。咁啊，间唔中咧见到咧，即系香港有啲咩嘅着数啊、优惠啊、回赠啊，或者一啲新嘅政策，我都希望可以尽量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等多啲市民知道咧，咁啊。真系悭得一蚊得一蚊啊嘛，一蚊都系钱，即少可以成多噶。 그대를바라볼때면모든게멈추죠언제부턴지나도모르게였죠어느날꿈처럼그대다가와내마음을흔들죠 听到有啲唏嘘添，呢、这个就系《太阳的后裔》主题曲《Always》。 咁呢个 always 原来就唔系真系吓可以 always 都咁幸福。 人哋结婚嗰时又话：哎呀，好失望啊，又唔开心啊，冇咗个 觉得自己冇机会系嘛？你都有咁谂过系嘛？ 系咯，人哋咁样即系 当然 开心啦。 你都可惜噶， 系 咪先？ 都会啊，因为咧就今朝啊，即系睇唔同嘅报道咧，就话诶呢个童话又好啦， 神 话 啊， 系啊， 相送 宋仲基、宋慧乔咧就系宣布因为性格咧就不合咁啊结束。要佢哋嘅两年嘅婚姻啦， 呢啲系好好典型嗰啲嗰个叫做原因咧，性格不合了解分开， 咁唔通即系有阵时有其他嘅原因，佢又话晒俾人知咩？ 系咯，嗱，琴日咧我哋喺节目完之前咧，咁啊阿曾曹咧就有个，哎，不如下回分解咯咁， 系啊， 上回就话有好快讲咪话有个香港人去到日本咧，呢一个湘南地方江之岛咧，就攞个公仔嚟影相，点俾只鹰担走咗。咁就话电视台日本电视台就想救翻呢件事嘅，但系就未讲到下集。 系 点知咧？ 我讲错咗一个资料嘅，原来嗰只公仔咧，我琴日话二百几蚊，唔系四二千几蚊。 系啊，我琴日睇嘅时候，我都话冇理由噶，少咗个零咁样，我哋真系因为四万 yen 啊嘛， 四万 yen 啊， 系啊，我哋数口唔正啊。今次个下集系咩咧？反而阿田见到有啲好嘢， 因 为 我哋听众嚟啊嘛。 系啊， 咁阿慕雨咧就话啦，喂，其实首先咧，阿英姨呢单嘢咧系佢当事人咧系佢朋友嚟嘅， 原来系佢啊。咁搞笑 啊！ 我知即 系佢朋友就俾带 只 公仔去影相嗰阵时咧，就俾只鹰担咗。 佢话咧，佢其实想低调咧，唔系好想咧，即系大家来食花生嘅。咁啊， 咁我哋又你又早啲讲，你早啲讲嘅话，我哋又唔继续讲落去啊。 唔系，但系呢单新闻传媒卖咗啦嘛， 同埋我包花生都唔系准备。 同埋我哋冇讲名嘅，鬼知系边个咩？ 咁啊，四万英其实唔系二百蚊啦。 系啦，我哋即刻知道咗啦。 系啦，即系跟住咧，佢话其实咧钱。是事少啊，佢话咧，因为嗰只小鹰咧重要嘅地方就系佢陪咗佢朋友十几年啦， 冇错。 同埋咧，小鹰身上面嘅配件咧，好多配件咧都系限量版嚟噶，好难揾得翻。 系 佢话当初咧个鹰咧抢走佢嗰只鹰啊，即系飞鹰咧抢走佢嗰时咧，佢哋真系去揾警察帮手噶，去帮手去求佢帮，可唔可以帮佢揾翻啊？咁之后咧， 香港如果你有同类型嘅报警嘅话咧，都应该。都会系上新闻同埋俾人笑嘅咯， 系 你叫警察你帮我捉翻只鹰啊，即系认住呢只鹰啊， 担咗我只公仔 有 保证 系 啦，就惨嘅系。 帮佢即系揾警察啦，跟住之后咧，佢话仲要喺 Twitter 嗰度咧，就叫大家帮手，喂，睇下搵唔搵得翻嗰条丝鞋，即系就算烂咗丝鞋，佢都想攞得翻。 真系同呢个嘅公仔好有感情 啊！喂，咁学你话斋，陪咗十几年，原来限量版， 咁佢应该开心咯。后屘嗱，因为咧，琴日豪姐就讲到话咧，有电视台。 日本电视台就去帮手嘅，因为点解咧？听讲话咧，即系佢嗰个 friend 咧，即系我哋都系当唔识啦，唯有。总之呢位香港嘅宅男咧，佢就对住镜头讲咗句，佢就话我以后都唔嚟日本呢个地方啦。佢话因为我只鹰咁样，我个公仔俾只鹰担走咗。咁佢话日本电视台咧，唔知系咪咧，即系都好似想挽回翻呢个当地嘅旅游业嘅明星咁样咧。 又未到嘅， 即系咁 讲 啦， 佢都控制唔到只鹰。其实讲真，去报警嘅话，我都唔知揾边一个渔农署啊， 可能 边度去处理。 可能日本嘅电视台会觉得咧。呢度系我嘅地方，你系客人，你嚟到我哋呢度地方受多啲唔愉快嘅经验。 我觉得唔好将日本太美化。 好啦， 系因为呢件事有噱头，所以佢 纯粹好有趣。 如果我系监制，我都系因为为件事几有噱头，即做啦，做大佢咁样。 佢点做咧？就琴日讲啦，佢就攞咗个汉堡包，咁然后咧就攞个咧GPS 咧就夹住喺上面，但个汉堡包咧原来假嘅。佢唔係真係漢堡包公仔嚟，唔即係唔係識得嘅，係啦，佢係個公仔嚟嘅。咁然後喺上面就夾咗一大片嘅 GPS 嗰個定位系統，攞膠布纏住，咁去翻相同地方啦。咁上集就講到只鷹擔走咗，走咗。咁然後咧，日本電視台咧，佢哋就跟住嗰個 GPS 系統咧，喂， 睇只鷹飛喺邊度？ 係啦，向前向右。咁啊，終於咧去到知唔知邊處啊？ 氹氹轉都搞到我啲鷹都嚟飛噶嘛！ 好快停低咗。 哦， 係啦，仲要喺一個我冇記錯話學校一個後欄附近，嗰啲唔知咩下水渠啊嗰啲地方咧，總之好日本嗰啲劇集咁樣嘅。係啦，咁佢哋即去到嘅時候咧，就發現。得翻漢堡包嘅殘骸，因為好明顯咧，只鷹咧突然間發現 假 嘅， 想 抌咗，係啦，就抌咗啦。咁於是乎，係啦，佢哋本來就諗住咧，佢會唔會帶翻佢個巢嗰度？可能就喺個鷹巢度有機會見到嗰個公仔嘅。咁點知就俾只鷹中途識穿咗，就中途就 可能甩手啫， 甩手啦，係啦，抌低咗個人質。咁佢哋就冇辦法啦。咁佢哋都盡喺嗰個叫做後欄地區咧。 地毡式搜杀， 系啦， 睇下仲会唔会喺嗰度见到嗰个公仔嘅残骸咁样。 我哋上下左右嗰啲画个圆形咁样，五米咁样。 呢个几夸张啊！呢件事。 但我想话其实系啱数，因为嗰个公仔咧都系胶嚟噶嘛。 系啊，冇错。 咁一样系即系唔系食得噶嘛？咁所以咧，可能只鹰咧都可能啊， 中间就抌咗啦。 都系喺中间都系弃置咗佢走啦。 好啦，咁但系揾唔到啦，最后都揾唔到。好啦，你觉得完未啊？ 仲未完啊？ 个电视台真系咧，嗱，如果你话想做新闻咩都好咧，佢真系做到加零一噶。 系， 咁佢最后咧就买咗个一模一样嘅公仔，佢就亲身拎住去香港嗰位宅男嘅屋企，挤咗佢门口度敲门，跟住啜一声走咗，然后喺隔篱 set cam 就影住个宅男咧，一打开道门，做咩个包裹喺度嘅？然后戆居居行埋咧，打开。系小英啊，咁啊，梗系全部影晒啦。咁然后就佢好开心， 蜂拥走出嚟啦，恭喜你啊！我哋帮你埋 翻啦。咁后来佢话咧，嗰个嘅主人咧，佢好明显就知道呢个公仔唔系佢噶啦，因为对咗十几年咧，好似阿无野定阿无语讲，好多配件系佢限量版噶嘛，佢买唔翻噶嘛。但系佢话都好多谢你哋电视台咧，就送翻呢个公仔俾佢。我想话真系做戏做全套，即系咩都好，佢真系做到咁足， 做到嚟香港， 做到嚟香港 出头拍摄， 摆摆你门口啊！真系，各位朋友有冇试过被鹰担走啲嘢咧？不如揾风骚发人帮你手啊！我哋都想出一出浮。 成大学攻读朝鲜文学硕士，并会为到访嘅外国游客开办旅行团。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497点，升275点，成交金额30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8点，升10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4蚊，升5蚊；盈富基金29.1，升3.5；建设银行6.65，升8仙；中国平安94.4，升1.15；金沙中国37.25，升9毫。招商银行39.4升7.5，美团点评66.4升2.05，友邦保险82.7升1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14，英镑9.914，瑞士法郎7.979，澳元5.466，加元5.955，新西兰元5.223，欧元8.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7.2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262点，升175点。港金现价报13,13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85美元，卖出14,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城西道方向薄扶林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系慢车。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后少少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去观塘方向都系车多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道定富街啦，近住观塘定富街一段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另外，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 Weekend 有快乐， 我咧又暗黑了你啦。 吓、啊， 今次呢个鸡翼劲，我话俾你听。 有几劲啊？ 镶金嘅。 我见到系蜜糖水炆金粉鸡翼嘅呢个系。 我而家净系见到呢个透明胶袋，有种咧小朋友喺个车度忍唔住要去厕所之后咁样嘅感觉。 仲有啲稀稀地。你快試一啖啊！ 逢星期六下晝四至六， 尋常試認真做 ，Dixon 師培阿樂莫莉。 報讀補習班、商科、語文同電腦等由私立學校開辦嘅非正規課程前，應該先考慮係咪有實際需要，查下學校有冇響教育局註冊，睇清楚課程同收費，學費要逐個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Bella， 天时暑热，忽然又想起你。 你谂起同阿 Bella 去沙滩玩就嘛？ 唔系啊，妈咪，我提佢喺酷热天气下要饮多啲电解质饮品啊。 Bella 开工换衫嘅时候，忽然又想起你。 呢个点解释啊？ 唔系啊，系我提佢喺户外工作要着一啲宽松浅色、容易散热嘅衫啊。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天时暑热下开工，小心中暑晒到窿。我系 Bella 林永彤。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讲讲个天气先。 系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酷热天气警告而家又再验证生效啦吓。 系，冇错。 系咁啊，大家真系要小心啊，天气啊，尤其是户外工作嘅工友啊，记住啊，要饮水，同埋你雇主要定期咧就啊匿喺嗰个叫做 有瓦遮头嘅地方。 有瓦遮头咩？热热系啦。 唔系，佢嘅意思系话雇主要定期匿喺有瓦遮头嘅地方。 系啊，啲雇主要俾啲员工。 唔系啊，即系雇主就要匿埋，员工就出去晒。 你做动作嘅几好笑。 系咯，头先我听到几好。笑真系佢都做屋顶，呢个咩意思咧？咁样真系 有瓦遮头啦。 OK OK， 工友好辛苦噶嘛，系咪先？ 我哋呢几分钟咧讲嘢要咧，凝重啲，庄重啲， 系 decent 啲。 点解咧？ 因为出边有同学仔听紧我做节目， 我以为你话我哋要严肃啲咧，同埋诡秘啲 啊， 系 咪先？ 十二点钟之后，头先你明明咁样讲，我哋就咁样听，你又话唔系唔系嘅。 我首先我要照顾咗出边有啲同学仔咧参观我哋啊嘛。 佢哋可能冇听住， 有听住 噶，系啊 系 啊， 费事吓亲佢哋啦嘛，系咪先？ 即系我哋平时会吓亲人， 会噶， 你知好啦， 系啊，唔好拉我哋两个 落去啦， 好啦， 好，面你声自己咁制， 系啊， 系啊。 但大家咧可以留意住，因为今日十二点之后咧，礼拜四啊嘛，我哋就会有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应该改一个字，你唔系未撞过啊？唔系我哋今日咧， 唔系 嘅，都真系 撞过咁啊！你 撞咩啫？ 撞鬼你咩？ 系咯，撞鬼你，通常加个字猜撞鬼你咁样啫。我哋今日想咧听一啲咧，真系全港十八区你熟悉嘅、你见过嘅、你听过嘅。所谓闹鬼的地方， 我想今日系特别想要求啊，一啲系你哋有过一啲亲身经历嘅，可以 最好啦。 系啊，我哋一阵间咧就去打呢个1872388啦，我哋留个言啊，即系我哋成我嗰次我哋未话啲 高街鬼屋上次 系啦，我哋有讲过嘅，但系我咧我哋嗰日讲我们的都讲过好多香港嘅港产片啊，嗰啲咩猛鬼大厦、 耳庄啊、猛鬼差馆啊、 猛鬼差馆啊，即系如果都有呢一啲，你哋有经历过一啲奇异或者灵异事件嘅话咧，我哋就想今日十二点之后听下你嘅电话。 系咪咧？即系想多啲嘅屋村嚟。 嗱，我揾咗个资料叫做 仲要屋村啊， 净系嗰四个字，写住猛鬼屋村。 系啊， 如果有啲鬼故事嘅话，你唔想听咩？我想啊。 猛鬼屋村会唔会好多外国人噶？ 点解咧？ 哦，系啊，鬼啊嘛， 即系譬如兰桂坊嗰度啊，即系好多人出嚟啊。嗱，即系话有好多景点噶嘛，譬如你净系我哋传说 咩景 点 啊？ 即系景点嚟 嘅， 譬如你传说中嘅上次我哋都有讲过咩洪水桥啊嗰啲啦，又或者 N 年前啊，即系已经讲紧嗰啲阿田开埠嗰个年代咧，咪话咩啊？咩边栋大厦话有狐仙咧？喺嗰、那个喺嗰、那个嗰、那个石碑嗰度见到嗰啲咩狐仙现形嗰啲咧，其实佢而家可能都系一个普普通通一栋建筑物嚟噶。我哋今日就想收集下，会唔会各位嘅听众朋友，你自己住紧嗰度啊？你听过啲地方咧，真系、哦。可能每个人嘅中学都成日有闹鬼传说啦， 中学一定有嘅， 中学一定系话系啦，成日都话有入兵喺度操。操啊！日軍啊，操兵咧，成日都有呢啲嘢噶嘛。 我想講咧， 會唔會有啲地方 香港嘅酒店啊？嗱，我見到我哋咧擺咗個題上網噶啦，有一啲我哋嘅聽眾嘅分享咧，我睇嗰陣時都會覺得，哇，係真㗎咁樣。嗱、 哎， 我哋想有一啲咁樣啊，即係這麼近，那麼遠，在那遙遠的附近之，你唔係未撞過啊？話咁啊，有啲嘅故事嘅經歷嘅話咧，而家都可以打1872388 1872388同我哋分享啦。 係啊，記住有地點啊，我哋唔係齋講鬼故噶，想介紹十八區嘅撞鬼景點。 係啊，係啊， 我跟做要穿。跟住啦，人人期望可达到。 哇，你听下佢把声， 佢唱歌真系 搞错，穿越咗都话难听。 啊，真系好好听啊！ 你可唔可以留喺呢一度代替劲安开演唱会啊？ 唔得、啊，一嚟我比较中意读歌，二嚟咧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咧，我都唔得闲噶。 吓、啊，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去揾咧桂花田王耀祖做风速快活人啊！拜拜， 歌神，歌神啊！ 我想问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看不见的空间在你眼前四面八方把你包围但又不会让你摸得清楚它的立场不停改变突然左右两边左右你视线也会在面前人在后面 他们把回忆耐心的等天慢慢黑不管你感觉有多累千万不能让自己睡鬼他们是鬼鬼鬼全都是鬼嘿嘿你不能睡嘿他们是看不到的鬼 谁压得喘不过气地点每天同一批人盘成各分钟我你懂不懂脚步声越来越接近感到有这批人黑手在身上打手印就不会痛他在我左边也在你右边他不必留恋在我里面 他们把回 系啊，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如果你都有十八区嘅撞鬼景点嘅，欢迎可以打嚟一八七二三八八，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吓。 撞鬼景点， 我好奇中意呢四个 咩嚟噶？咩组合嚟嘅呢个？ 撞鬼景点可能就会话啊，俾人哋劏吓嗰啲地方咯， 系咯。撞鬼景点又或者撞鬼景点， 真系撞鬼。好啦，欢迎一间十二点，我哋就会同你慢慢倾噶啦。 好，问下两位拍档，你哋觉得咧，如果识多几种外语，即系譬如香港，你嘅英文系流利嘅，算唔算系加分啦？咁样 梗系加分啦， 加分嘅 都话。同埋嗰個 G20 嗰個我定好哇啲人拍曬手嘅真係， 即係識得唔同嘅語言， 唔同嘅語言厲害。 如果仲要係一位咧，即係 靚女靚仔， 唔係人哋稱呼佢係大 叔輩嘅， 大叔輩， 佢又講到英文，咁你覺得佢係咪哇？好似真係哇， 另眼相看咯， 會多少少分家咗係。 但佢本身係一個英國人嚟嘅， 唔係香港嘅人嚟嘅，係啦，就講英文咁樣。有陣時我哋咧，即係都好似係一個潛規則咁樣，即係會覺得啊，如果你咧講到多少少嘅英文嘅話，啊，好似就犀利啲咁樣啦。嗱，另外一個界別，如果我話大媽嘅裏邊，大家又會即刻又聯想起啲乜嘢？ 咪谂起呢，這个 比较负面噶嘛呢个字， 系啊， 即系谂啊， 我都话师奶升级咗咯，变咗大妈就变咗大妈。 我谂起话咩啊？乐坛大妈嘛， 边个啊？ 英国歌乐坛大妈。 哦，边个啊？ 边个 ？Elton John 系嗱，你就系咯， 你逼我讲嘅系咪？人哋咁样称呼佢咯， 系啊， 系 咪咁讲？ 咁大妈意思系话大妈可以有啲咩系赞嘅系嘛？ 系啦，嗱，通常嗱两个即系话啊，你识得讲外语嘅大叔，人哋会觉得好似高 即系逆流大叔就变咗外流大叔， 系啦， 外流大叔就劲啦。 但如果你讲到咧，大妈嘅里边就即刻会个谂起就好似唉赞少少咁样嘅。不过我会话我嚟紧要讲嘅呢一单新闻，将两个岗位调转咗。 哦。 大妈 变成咗正义大妈，你唔会再叫佢大妈，你唔会叫佢做师奶。我话通常你会叫呢一班嘅朋友做靓姐， 哦， 即通常系咁噶嘛，你要有人 靓太就得， 系啦，就会有个靓字姐姐啊，或者系 咁 样噶嘛。 佢，原来虽然系一个大妈咁样嘅，但系佢喺公园度跳拉丁舞， 系 仲要讲法文嘅。 哇！即係佢好似高級咗， 係啦，然後拎住 個， 係啦，一查身份證嘅時候，拎住個日本嘅 passport， 哇，齊曬！ 我會話佢今次仲勁啊， 仲勁啊！ 佢個身咧，仿如啊，著咗 Captain Marvel 啊，正義嘅化身。 哦，好似啫， 仿如 啫，因為我就諗起桂花年著豬豬俠嗰件衫啊，真係， 爆曬！ 如果佢做咗好似呢幾位咧太太做咗嘅嘢咁樣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就算阿桂花田著住咧豬豬俠嘅衫咧，你都覺得佢正義咗。 即係話做好嘢咧，就叫清翻去跳多幾級做太太。 係 啦，我咧就係都係 做衰嘢 嘅，做衰嘢就降級就做咗大媽。 嗱，因為本身件事係咁樣嘅。就有一位面包店嘅收银员，佢就咧喺佢嘅工作上面咧遇到一啲事情，不吐不快摆咗上网，就等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评个理咁样啦。佢就话咧之前咧有一位嘅大叔咧就买咗两个面包，面包店啊嘛咁样， 买咗两个面包 系啦。咁呢一位嘅收银员啦，即系都好有礼貌咁样问， 点知俾只鹰担走咗？ 唔系谂得太远啦，唔好又去日本啦吓。佢咧就系话咧净系问下佢，你买咗两个唔同类型嘅面包，咁需唔需要分开胶袋入啊？咁样咁平时如果我哋面包店嘅话，即系佢哋嘅收银员，佢哋负责夹埋面包噶嘛，佢哋都会咁样问问题嘅，系咪？ 唔系有啲咧，佢就会见你嗰个种类咧 OK 嘅，就入一个袋；见你种类有啲唔系嘅，有啲可能有啲沙律酱， 系 咁佢就分开袋嘅。 嗱，咁咪就咁问啦。点知咧？呢个两个面包就属于一位大叔去购买嘅，佢个就即刻无端端好冇礼貌咁样回应，仲有粗口字喺入边添，就即系问佢啦，系啊，喂，你问咩啫？咁两个面包啊，梗系唔使分开包啦，使乜？问啊咁样，使乜嘢要问啊咁样， 即系唔使分开包。 系啦系啦，咁啊开头咧嗰位嘅收银员咧就以为咧都系呢一位大叔可能嗰一下嘅回应 爆咗一下啫。 系啦，咁都冇太多嘢嘅。咁点知后屘呢一位大叔咧又买咗另外一样嘢，就买咗一盒牛奶。跟住咧就要求攞胶袋，但系佢呢盒牛奶咧，佢原来都分开两种嘅，有一啲嘅牛奶咧就系冻嘅，摆喺雪柜度出嚟嘅。通常嗰啲咧就会俾胶袋你入住，因为冻嘅货物我哋。超市买嘢都系咁噶啦， 湿倒汗水嗰啲嘢啊嘛， 系啦。但系佢呢个咧系唔系冻嘅咁样，但系佢就要求咧想要一个胶袋咯。 哦， 咁如果我哋系啦，嗱，大家都知香港人就知啦，佢哋要求要一个胶袋嘅话，就要收呢个五毫子嘅胶袋费噶嘛，系咪先？咁啊个收银员咧就拒绝。即系话如果你要嘅话咧，就要俾五毫子，就好似阿田咁样讲啦吓。呢个大叔就发难 啦， 而喺呢个时候佢嘅英文。就走出嚟啦！ 俾阿大叔英文， 大叔英文就走出嚟啦。佢就问你：你咩态度呢 ？I am a customer， 系啦，我顾客嚟嘅吓。你啊，只系收银员嚟嘅啫。我叫你做，你就应该要做。我理得你法例唔法例啊？咁样嗱，讲完其实真系几冇礼貌。 其实冇问题啊，我只要收翻你五毛钱啫嘛，冇嘢噶。 唔系，但系佢就话你理咩法唔法例啊？我 系 customer， 我 系 顾客啊。我叫你做，你俾胶袋我，你就俾啦。收银员咁样嘅意思， 系 好冇礼貌。好啦，跟住繼續佢嘅英文咧就要掉出嚟啦。 係 ，You are crazy。跟住下一個字唔講得出嚟噶啦，係啦，一百個阿婆嗰個啦，係啦，係啦。跟住就話你即係開始，我覺得佢唔知係咪有啲特別嘅狀況啊。佢先講嘅就係話，你以為你可以隻手遮天咩？ 你以為你自己係啊？ 你廣東話定講英文啊？ 攞廣東話講嘅係啦。 You use your one hand to cover the whole sky 啊！係 啊， 唔係啊，呢個講中文㗎。係 啊， 我哋幫佢翻譯翻啊嘛，應該真係啊。 呢句講唔到英文啊，隻手遮天，究竟嘅英文係 single hand cover the whole sky， 仲要 hold 㗎，係 啦係啦，仲話你以為自己嗱呢句又試下譯咯，佢都攞中文嚟講嘅，以為你自己係專黨掌權人啊？ 專黨 嗱唔知啊。我照喺个文章， 专业专啊， 专业个专。 You think you are professional party 啊 ？In charge person 啊 ？In your hand cover the whole sky 啊？ 系啊。 跟住咧就继续讲，跟住嗰啲就讲到英文啦，就话 Who are you？You are nothing， 咁样去侮辱嗰个收银员咁样，但你都知道啦。 跟住收银员就话：你可唔可以讲多次？ 我想抄低佢，系咪？ 系啊，好正经啊！你啲说话。 同埋咧，成日都同叫大家讲嘢，冇中英夹入噶。 可能佢觉得威啲啦。嗱，我唔知啊，佢可能即系觉得啊，我识讲英文啦，几犀利。 其实佢 到你仔我边啊， 你调转咗啦。佢系想炫耀佢识讲中文啊。佢本身系个英国人嚟嘅，或者美国人嚟嘅。系啦，佢想炫耀我识你哋好多中国。嗰啲成語咁樣嘅嚇， 係咁，但係呢一位嘅收銀員咧，佢真係著住制服噶嘛。就算講真，你企到最前線，好多時候你遇到一啲咁唔禮貌，擺到明道理唔喺佢嗰度噶啦，即係大家都知道你要個交代就要五毫子噶啦，係咪？你唔俾仲話人哋錯， 你就淨係同佢講一句就得 50 cent， 係啊， 係啊，真 係 啊， 咩都唔使講， 我 就講一輪之後都係五毫。 不过呢位收银员唔使讲， 我唔使， 因为呢个时候 有大妈嘛， 四位女顾客，系啦、 哦， 太太类别嚟嘅，系啦。咁平时大家叫佢大妈噶啦，系咪？但今次咧嗰个报道都唔系咁样讲嘅、 哦，好啦，用太太嚟 讲 佢哋啦。 报道用师奶啫， 用唔咸唔淡嘅广东话讲，呢啲衰人嚟嘅，你又白啊，你攞个胶袋你唔浪费啊，你仲要闹人哋吓咩只手遮天啊你啊！ 我都知道又俾毛子啦，你咩事干啊？ 男人我搞你咁样摸人。啊、你麵包我幫你買了佢， 所以我都話噶啦，大家一講到咧，你太太嘅裏邊咧，唔知點解啲口音就會走咗出嚟啦。 你講到話扭轉曬成件事， 扭轉曬，因為我會話嗰幾位太太講咗啲乜嘢，我覺得係講得幾冷靜嘅，佢就係咁講嘅。你闹个收银妹妹做乜嘢啫？要怪就怪你自己冇常识兼见识少。立咗法十年嘅胶袋法例你唔识嘅咩？ 好叻啊佢！ 你系咪觉得即系直情系正义嘅化身？嗰、 啊啊、 个披风就走咗出嚟啦。 我哋都噏唔出十年呢一个数字。 我都噏唔出，嗱，唔代表系啱嘅。 系 啊，太太咁讲， 犀利啦。 系啦，同埋我觉得佢好好啊。佢第一句就系保护住个收银妹妹。点解你要咁样话佢？仲系你冇常识，你见识少，跟住继续讲咯。唔知系咪另外一位？因为总共有四位嘅。太太咁讲嘅，佢就话啦：你以为识英文就代表你系高尚，可以唔讲道理啊？你讲粗口就以为你可以凶到人哋啊？几十岁人啦、啊，你都唔识尊重人哋啊？咁样。 我想话个师奶系啱嘅，2009年开始实施首阶段塑胶购物袋环保征费计划， 今年 仲有几个十年，佢系啱噶。 所以你睇下啦，你跟住咧，即系跟住嗰个男士啊，有啲咩反应咧？报道就冇讲落去啦， 败走啦，仲唔系败走？ 我谂都败走噶啦。但系呢位职员佢做咗啲乜嘢咧？就有跟进到，佢就话咧之后咧系有多面感激嗱，呢几位本来系形容报道形容师奶嘅，而家咧就变成咗几位正义嘅姨姨， 都 相助， 都系姨姨，都系姨姨， 都 系 姨姨。 咁佢系一个妹妹嚟噶嘛，咁就相对地嗰班太太妹咪叫 即系姨姨嚟嘅， 即系姨姨啊，好难叫佢婶婶嘅。 系啊，佢就话 认真，因为咧好多时咧，即系香港就认真啦，有人闹交嘅时候咧，通常啲人影嘅啫嘛，唔会去伸张正义噶嘛。咁我觉得啲太太们咧就咁啦，姨姨们啦，佢都系竟敢闹。一个发紧癫嘅，即系阿叔，咁我觉得佢都用，因为 但其实啱嘅，平时就系好多呢啲婶婶，佢哋会加把口噶嘛， 系啊， 但同埋我都系最犀利，佢讲嘅每一句都真系准确同埋有道理 嘅， 咁样搞到呢位妹妹咧，佢系好多谢嘅几位姨姨啊，佢就话咧，即系同嗰几位姨姨讲，佢话其实公司平时咧唔会撑我哋呢啲嘅小职员噶，所以我好感激你哋咧帮手同埋理解，令到咧即系喺服务业路上啊。沿途遇到你哋有啲咁样嘅相助，佢觉得好 有你，好犀利真系。 俾掌声嗰几位姨啊！ 以前就话仗义妹多屠狗辈，后来演变成为仗义妹 多 龙虎豹。 系咩？ 有啊，演变 咗。我全部都冇听过。 最新嘅， 我真系我孤陋寡闻，我唔识我认。 因为仗义妹多 细佬唔识，即刻认做细佬。 仗义妹多龙虎豹，因为嗰阵时龙虎豹是个义卖去支援呢一个即系政治事件嘅。而家最新呢个话仗义妹多 high auntie。 系犀利， 系啊！呢几位 auntie 咧，即系见到呢个报道，都觉得真系要赞下佢哋啊！有阵时咧，见到一啲前线嘅员工咧，即系如果个公司冇好大嘅支持嘅话，其实我哋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帮下佢哋手嘅话，一句半句 向佢哋致敬， 啱啊！落到台啊，起码人哋。 阿田又你多个任务啦，你就负责巡查各大面包铺。一见到我哋交收攞胶袋嘅时候，你就准备猪猪入出嚟，维持正义。 实在路上我也倦，现实愿望永似隔得很远。事实上亦有心乱，事实上寂寞路上双腿酸软。并没坐下马运气，可是并没卖掉自己骨气。骨内部分内尽是傲气，生命内大地上愿做出好戏。任人笑我应尽心机，我用我真我了不起，天多高我便有多高，风里我也许极疲劳，海多深我便往多深，终于听到警告，天多高我便有多高，怎会怕与风暴同逃，天多高没问欲达某个远，漫漫路上我要再走多远，事实上就算多远，看若敌尽亦没一声谢怨。不越为获利为觅自己，轻易地静静卖掉自己真实，天地上上下下愿做证，抬头行事光辉生命。任人笑我认准心机，我用我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湾仔警察总部一星期内第二次被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包围。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行动明显挑衅警方，目前拘捕一名涉嫌袭警的人，亦都已经记录60人的身份证，怀疑同警种外的刑事案件有关。谢振中话：，昨晚一批示威者参与中环另一个集会之后，突然前往警总，并且很快作出破坏行为，包括在警总外涂鸦、破坏闭路电视、用铁栏堵塞出入口等等。堵塞过程中，湾仔报案室暂停服务，影响救护车进出。19个999紧急召唤服务受到延缓。他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有网民发起朝早到中环律政中心向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抗议，要求撤回612警民冲突的暴动定性，同埋释放被捕人士。香港众志黄之锋同周庭等人到场。黄之锋话：经过200万人游行、多次集会同埋包围行动之后，郑若骅至今仍然未回应市民嘅诉求。佢要求郑若骅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同埋暴动定性，以及停止检控任何集会人士。有參與行動的人希望透過圍堵律政中心向鄭若驊施壓，即使行動未必有效，亦都希望令鄭若驊見到民意，若果他不回應，可能有下一步行動。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再度呼吁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要和平理性表达意见，不要以身试法做出激烈和违法的事，重申警方以极度容忍的态度面对现时挑战，希望大家在香港重新出发过程中互谅互让，尊重法律，不要制造问题令其他市民不便。张建宗又说，昨晚中环爱丁堡广场的集会气氛和平，但完结之后不少示威者冲击和再度包围警察总部，加上亦都堵塞附近街道，同时有警员凌晨翻工时被部分示威者阻挠甚至追逐，不给警员翻工。张建宗强调，香港重视和尊重和平表达意见和理念，但绝对不容忍违法和暴力行为。北韓敦促南韓停止在朝美關係之間作調解者。北韓外務省發表聲明表示，北韓在與美國打交道時從來不需要南韓介入，又指南韓總統文在寅近日有關兩韓透過各種渠道進行溝通的言論是錯誤。聲明再次要求美國在年底前制定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建議，挽救陷入僵局的朝美談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天气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495点，升273点，成交金额31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9,230点，升10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6系升4.6，盈富基金29.1升3.5，建设银行6.67升1毫，中国平安94.75升0.5。金沙中国37.3升9.5，招商银行39.45升8毫，美团点评66.4升2.05，友邦保险82.85升2.5，中烟香港11.32升9.6。恒生指数系报28,535点，升313点，成交金额35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2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46点，升123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12，日元108.03，瑞士法郎0.98，澳元0.7，加元1.313，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879，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01点，系升214点。港金现价报13,1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7.46美元，卖出1,40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谂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石水渠街一带就比较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咁荃湾嘅码头霸道有路陷啦，码头霸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杨屋道嘅中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9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尖沙咀，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最真手作嗰啲传统嘅手作嘅行业，希望各位听众咧能够多啲欣赏佢哋啦。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到今日2019年咧，你求其 search 兼报道关于天水围咧，都会出现不再悲情。但系其实我哋有冇啲新嘅形容词同故事，可以更加多人去了解、去认识呢个社区？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系、是。社区参与广播，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喺派遣救护车嘅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嘅人提供适切专业嘅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喺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仲可以舒缓召唤者同伤病者嘅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呼吁电话，呼吁电话，1872388，1872388。 冇错，上面12点之后啊，我哋会听你嘅电话嘅。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话，今次咧我哋讲系一啲香港嘅叫做著名啦， 著名啦， 系啦，有鬼故事嘅景 点，系啦。咁著名嘅你可以讲啦，又或者可能有啲隐蔽嘅，可能 净系你知嘅啫， 系啦，可能净系你哋自己嗰条屋村咧先知道，原来嗰个市道好鬼噶，俾10蚊佢似都找多2蚊俾我哋噶，都欢迎你开。带嚟讲下， 或者有边啲嘅地区硬系觉得咧，譬如咧，住得近村屋啊，郊外啲嘅地方啊， 或者 系 坟景啊， 系啦，即系你要咧，即系兜过一大段路啊，就两边都有树啊，硬系觉得好似好惊，或者听过一啲鬼故事，令你行翻嗰段路咧特别心惊胆怯跳嘅话咧，1872388，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啊吓。 整个世界在腐烂。 浩宇录， 这黑暗我都习惯，习惯到不再需要看。 系你听紧嘅系林宥嘉，别让我走远系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嘅主题曲。我们与恶的距离，亦都距离我们呢，已经系过咗，我谂都有几个月嘅时间。系我后知后觉，最近先至将佢睇完。不过唔紧要啦，反正无论你几时睇，嗰、那个恶嘅距离，可能同你一样，都系冇变过嘅。呢套剧咧特别适合啲咩朋友睇呢？嗱。就咁睇嘅话呢，做媒体嘅朋友好适合睇啦，因为佢里面基本上就复制咗成个台湾嘅新闻嘅生态系统呢，俾你望下究竟佢哋点样抢即时新闻啦，佢哋点样嘅竞争啦，佢哋点样有嗰啲操守同埋吸引眼球之间嘅嗰啲挣扎啦。如果你系媒体工作者，又或者你系一个好鍾意睇新闻从业呢啲资讯劇集嘅朋友，啱你睇。另一个啱你睇嘅，可能就系你会唔会都有一啲叫做遭受人哋叫做网络公审嘅呢种体会咧吓？因为里边其实有好多，基本上佢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单元里边咧，都涉及一啲即系网上面嘅舆论啦、霸凌啊，用台湾佢哋嘅讲法，又或者佢哋嗰啲所谓嘅酸民啊吓，我哋就用网民啦，佢哋直情话呢一啲咧网上面嘅，好似一啲散播仇恨啊，或者专门揶揄人哋嗰啲，佢叫酸民咧，都有。好多呢一啲嘅生态咧，俾你见到噶。原来佢哋嘅语言暴力攻击真系好犀利噶。甚至乎你话可以睇到一啲所谓乡愿嘅情况啦，系啊，一啲即系市民大众可能会喺嗰个社会里边咧，对你指指点点啦。无论系对嗰个所谓嘅精神病嘅康复者啊，或者系对于嗰个叫杀人疑犯。嘅家人啊，嗰种嘅人身嘅攻击咧，你都会见到好多嘅。但系除此之外，更加啱咩人睇咧？ 我发觉是特别啱那些好想去移民台湾，又或者对台湾这个地方会有很多无限幻想的朋友看的。真的不能否认呢，近呢几年啊，无论基于咩原因呢，可能你话个政治形势啊，或者经济唔好啊，或者即係好多嘅原因呢，多咗香港人就留意话不如去台湾度住啊，嗰度又近，成日都话同文同种啊，语言隔膜又少好多，最紧要咩呢，有啲人话进可攻退可守㗎嘛，必要时呢唔掂嘅搭返一个钟头飞机返嚟香港又是一条好汉啦。咁但係究竟你对台湾认识又多唔多呢？佢呢套劇集，我諗可以俾到多一個嘅角度你參考一下。係啊，你永遠都淨係見到嗰啲文青嘅風格，你淨係見到嗰啲台灣嘅珍珠奶茶，你淨係見到裏面有好多打卡嘅靚相。但係我們與台灣善嘅距離就了解好多啦。咁惡嘅距離，你又認識幾多呢？如果你用呢个角度去观察嘅话咧，你就会发现好得意嘅。我哋羡慕台湾佢哋嗰个新闻媒体嘅资讯流通好发达，但系如果你睇呢个剧集，你亦都会同时发现，喂唔系，佢嗰种恶质嘅竞争嘅生态，可能仲差劣过香港。而事实都系嘅。其实你睇下台湾嘅电视新闻咧，你会发现点解有啲新闻你喺香港系冇见过嘅？举例啊，你几时会在香港，就算你最不喜欢的那个电视台的新闻呢，他都不会无端端呢就介绍说啊，最近这个美容产品呢可以说是大热啊，我们一起看看从业员怎样介绍这个最新的美容技术啦，样然后就会访问那个美容院的医生啦，那个美容院的医生就会告诉你，是啊，亚洲很多地区的女士呢，他们都有着斑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现在求诊的个案呢是大增的。你是没有看过这些新闻在香港出现，但是你看台湾的电视新闻经常都会报的。那为什么会有的呢？如果你看我们与恶的距离，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他们有时候会接一些所谓营销部市场部他们那些客户的新闻，他们焗住都会播一两条出来的。是的，你匪夷所思的。你可能在香港的生态你会发觉，喂，咁呢啲咪就係即係唔止係閃稿喎，你直情係將廣告賣入嚟自己嘅傳媒個系統裏面喎。哦，但係原來喺台灣呢、這個竟然係佢哋嘅一個日常嘅作業嚟嘅。所以由呢一個角度睇，你會發現話唔係咁恐怖啊嘛。又或者你平時會覺得台灣好有人情味，你會睇到好多都係話，哎呀，去到邊度咧旅行咧，佢又會幫我哋啊，好開心啊！成日都話咧，即係香港好冷漠，台灣人咧就人情味好濃厚咁樣。咁但係如果你睇劇裏邊佢反映出嚟嘅頭先講嗰啲社群咧，好驚嘅喎，佢會無端端向你嗰間鋪頭就因為收留咗，可能係殺人犯嗰個阿妹咧抌雞蛋啊，可能會圍觀啊，會笑佢啊，又或者都係一樣會叫你去死啊咁樣。从呢个角度睇，嗱，唔系话你就要唱衰台湾或者唱衰任何个社会，而系你应该可以冷静啲睇下，其实你同嗰个社会嘅距离咧，可能真系好远嘅，因为你唔知道里边除咗善之外咧，仲有恶嘅一部分。之前我都话曾经遇过一个台湾媒体嘅记者，佢都话俾我听，佢话台湾咧其实亦都唔系大家想象中咁美好，起码。譬如话我哋咧，即系好羡慕嘅台湾选举、立法会选举啊、总统选举啊，原来喺好多台湾人嘅口中，你知点样形容呢？佢真系咁同我讲，佢话哈，又到咧每四年一次嘅台湾民众智力测试嘅时机啦。因为对佢哋嚟讲，佢会发觉台湾好多选民都系傻嘅，成日都会选啲唔啱嘅人出嚟。喂，这个真的不是说那些大陆啊或者其他那些呢，即是憎恨选举那些人呢口出狂言，而是他们自己真真正正生活在台湾这个地方，他们享受着这些民主选举气氛。但是他们其实最后沉淀出来的一个比较黑色的笑话，就是智力测试咯，看看有多少个正常有多少个不正常的。即是说当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原来它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完美的。那我结论是什么呢？我结论很简单。一个社会如果它会认识自己有恶，甚至乎它会问自己和恶的距离有多少，它会反省自己这个社会究竟是不是都变得作恶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得救的。所以你说 你睇完呢套剧会唔会对台湾失去信心呢？我唔会，唔系定系对台湾嘅，应该话我唔会对我哋嘅人性失去信心，因为起码我哋仲好有人咧会有一种反省，佢会问自己究竟我哋同恶仲有几遥远嘅距离呢？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继续讲讲天气咧，系酷热天气继续有呢个警告噶。 系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79%。电话号码1872388咧，记得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咧，你哋喺各区各村各地方遇到嘅一啲奇异嘅事啦，系咪 灵异嘅事 啊？灵异事啊， 解释唔到嘅事啊。 系啊系啊，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 有景点噶，记得，如果唔系我唔系斋听鬼故啊， 系 有景点噶，我如果唔系又变咗第二样嘢。 地方 嘅， 地 方 嘅， 系啊 ，OK。 或者听闻过都可以讲下， 都得嘅， 系啦， 都得嘅。好，电话号码就1872388。 好，嗱，你哋两位算唔算咧？即系嗱，而家嗰啲咩美图啊，咪可以令到你自己喺个电话入边咧，即系揿几个掣就将自己变得好靓咁样嗰啲咧？ 有美图啦， 大眼啦，细嘴啦，咩都有。 有时咧，我觉得呢啲应用即系程式，佢令到个样真系变晒，真系分钟唔。 我上次咪帮你试过一次咯。 我知唔认得自己，我唔中意。 你唔中意嘅， 都 唔识。 都唔系自己嚟嘅。 嗱，如果我话唔系执样咧，即系譬如我哋去旅行啦，哇呢个景点啊，好靓啊，好大个瀑布啊，人哋永远一影嗰阵时咧， 我想执走啲人啊， 系啦，我想执走啲人噶嘛，系咪先？ 嗱，永远咧你都话，哇点啊？我有时咧影相我都系企咗好耐，等一阵，等一阵，但系你企住喺度先，阿华你企喺度，我想侧边啲人散饮啲，尽量 系避人， 系避人，即系避得。得一個就得一個咁樣咯， 但係好難避得到曬噶嘛， 冇錯冇錯。 嗱，有啲咧即係執相叻嘅人咧，未必用手機，佢哋有啲即係 Photoshop 嗰啲咧， 係 可以有 執走其他人，係 啦，執走其他人，令到個景點咧即係得你咁嘅啫。我覺得即係尤其是嗰啲影結婚相啊，嗰啲 pre-wedding 嗰啲相咧，哇咁大個景，我成日都喺度諗，啊點解真係得佢哋兩個喺度嘅咧？咁 明明喺度發明鬧事啦， 聰明仔人哋執走咗咋咁樣係咪？嗱，即係有呢啲啦。但如果我話，有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嗱我唔知係咪第一個嚟嘅，總之我就見到有報道就介紹佢，就要收錢嘅外國嘅手機應用程式，$3，即係你計翻大約$20+，佢就專門就可以幫你咧影咗相之後咧，就係、執走啲人。即係嗰啲景點啊，就真係可以得翻你一個咯喎！啊，你哋兩個兩公婆啊，阿天同阿華開開心心在一起啊，大瀑布喺後面， 係啊， $20啫，會唔會考慮啊？ 我唔會，我唔會， 唔會， 因為我覺得咧，呢個係認真嘅。如果你要影一張咁嘅相咧，佢仲要係收咗圖，仲係假嘅話咧。咁其實 即執走咗個人咯，佢冇即唔係會執咗你個樣 啊！我明啊，你執走咗個人啊嘛，咁我不如我索性買張明信片，我 key 自己個樣上去。 唔關事，我頭先都有諗過呢樣嘢，唔可以倒翻轉頭諗，因為你 但你買張明信片咪仲貴？ 唔係啊，唔係貴嘅問題啊，而係嗰個實在感啊，即我自己影咧。任何嘅瑕疵都係顯示係嗰張係我真實係我拍㗎嘛。如果你執到咁靚嘅，真係好多人都話你買明信片咪得囉，你使乜親自去現場影啫。 唔係， 嗱，你將自己 key 落去個明信 相片度出到嚟仲靓过你而家呢张相。 都系两样嘢嚟嘅。 嗱，点解你要亲自去影啊？ 因为你当下次真系喺嗰度啊嘛。 但系嗰啲人真系喺度嘅。 当然知道，但系有时真系咧，佢打岔咗咧，嗰啲人咧唔系即系。 即 系 个构图啊，我知 系啊，咁唔系你唔使张张执嘅。咁当然啦，譬如个球场里面你唔使执走晒所有球诶嗰啲诶球迷噶嘛。咁嗰啲真系需要有人喺后边。但系譬如有时咧啲位咧系明明可能我好似我上次去嗰、那个台湾嗰个秀茂花园咁样去影相咧，佢个好大个。整到好大个心形嘅花嘅，咁你就系啱啱企定中间，硬系所有角落头咧都系有啲人嘅， 因为人哋都想影相咯，景点嚟噶嘛。 咁、啊、你呢下子咪可以用嗰、那个诶， 我知唔真实咯、 OK ， 我觉得呢张唔靓咯， 系啊， 我觉得唔好，即系我会觉得同我摆自己张相喺个明信片冇分别啊。 系， 咁但系我点解唔要明信片？我亲自去就系我想用自己嘅角度去影一张体验到我嗰个历程嘅相啊嘛。 系、啊，但你个历程就变咗有好多人啦， 冇办法噶，都系 需要担心。 好真实先我而家 讲埋 好啦， 呢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佢得到嘅评价之后咧、 哦，好啦你讲， 即系就算系阿田本来有兴趣啦，其实我睇紧嗰阵时咧，我本身睇个报道，佢未话呢个可能系新嘅应用程式咧，都仲有少少嘅缺陷嘅。 OK， 咁样咧，我未睇嗰阵时，其实我系有心动， 好好好， 即系我觉得啊，如果我可以执走啲人嘅话，啊咁好似呃到 like， 即系我自己真系有咁谂嘅。 结果咧， 结果而家呢一个，因为佢哋有得即系俾分噶嘛， 哦、 你俾五粒星星，一粒。星星好评定系负评咁样？呢、這个我其实我自己就唔觉得可能系好新嘅科技嚟嘅，但起码咧所有嘅工序咧，你系可以喺呢部手机度做晒，影咗张相之后咧，刷就即刻咧delete 咗呢个人啊 ，delete 咗嗰嚿嘢啊咁样。咁但系咧就话咧，可能咧佢哋嘅功能啦、个架构各方面咧都未完善、未成熟啊。例如会有啲乜嘢 bug 会出现嘅咧？即系你哋估下啦、 哦，本来话会自动执走啲人嘅，点知执埋咧就系、是、 执埋个底啊，系咪啊？即系嗰度会变成个 主角都唔见咗， 唔会， 一系就出咗个洞，有个空喺度。 系咯，我咪就话啦， 有 个 空系啱嘅，嗰个空系乜嘢？即系我睇到呢一点嘅时候咧，我真系揞住块面，我话如果你个卖点系呢一点。但你竟然做唔到呢一样嘢嘅话咧，我就觉得实在嗰件事太错啦咁样， 执唔走啲人， 即系好 执走执到走啲人， 吓，好似涂改带咁有个人喺 度，都唔系，我见到佢啲相，我觉得可以接受嘅， 哦， 系啦，但系你执到个人，你执唔到 个颈， 个咩啊？ 个颈 唔系， 执唔到只脚， 执唔到个影， 哦，哦有个影、 哦、 可以俾呢一张相大家分享， 系、哦、咪因为可能佢 嗱，譬如呢度有一张相啦，佢真系好成功地执走咗嘅人啊，跟住咧佢系一个草地系背景嚟嘅，跟住你见翻咧，佢都可以 merge 翻嗰啲颜色啊，都系一个草地，唔 系 好过分嘅。但地下个影人会有影啊嘛，你执唔走个影嘅话，咁我觉得呢件事真系真心把鬼噶、啊。 跟住同你讲，先生冇影嗰啲系鬼嚟噶噃。 系啦， 但系佢而家你就执走晒所有嘅人，但系你一地都系影咯，咁咩意思？ 你之前净系你之。之前就系话咧，啲人阻住你，你冇啲影阻住你。 但系而家个影好笃眼笃鼻，请 唔系请使用本公司第二个套餐执 影 啦， 走影啊， 系啦，嗱有执人同埋执影嘅，系啦，会唔会系咁样噶？分开两个套餐啊？ 咁如果系嘅话咧，你愿唔愿意做俾钱啊？ 系再俾咯， 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咧都真系几， 佢都讲咗唔完美嘅、 哦。如果咁样咧，买佢就系执影嗰个套餐咧，就全部鬼咯。因为执走啲影，啲人就冇晒影。 系、啊， 但跟住可能有个另外 人喺度， 另外佢途径。因为其实咧，即系嗰啲用家就即系投诉，小投诉啦，即系佢个评分唔高嘅关系咧、啊，就系、是、譬如第一样嘢就系、是、喂，你执走个人，你执唔走个影嘅话。是是咁咪系人都知道你執嗰張相咯，你本身就有呢一樣嘢嘅話，好似阿豪仔講，我即係想個感覺係 扮真實啊嘛， 係啦，但佢扮唔到真實啊嘛。另外都仲有其他一啲人評論佢唔好嘅地方嘅，例如你要影咗嗰張相，你要即刻執嘅，即係可能咧， 或者過咗。 如果喺你本身你嗰、那個圖相片裏面，你之前已經有，譬如我一年之前我去加拿大度去咗旅行嘅話，跟住我想執走翻嗰張相，其他嘅人得唔得啊？ 唔得啦， 係唔得嘅。 點解啊？ 要新鮮。 佢呢个就系佢嗰个程式嘅一啲 limitation、哦。 可能呢一年嘅时间就系佢要逐个问嗰啲人，你俾唔俾我执走你啊？系啊，太耐我搵唔翻嗰啲人啊！如果唔系，点解会有时间限制嘅咧？真系我真系唔明啫。 我要你即刻影完嗰张咧，就要即刻执走嗰度，跟住先至可以嘅。呢个就系佢哋嘅一啲嘅 bug 咯。咁所以咪就系而家会，就算有呢个程式出嚟，都系唔系好受人。 系啦，暂时就唔系好受欢迎，但我估计啊，应该即系所有嘢都可以有进步嘅。 佢、不停更新系统，跟住话：，我而家又搞掂啦！ 执到个影啦，咁样啊！ 真系痛咯。 就剩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成流逝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愿你成佛升仙，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爱不爱都难，未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面露欢颜得到浪漫，又要有空间 得到定局，却怕去到终站， 然后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但又担心有人看不过眼，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再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受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愿你成分先先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先有责任给予对方，面露欢颜得到浪漫，又要有空间得到定局，却怕去到终站，然后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豁达又多心，有人看不过眼。无论热恋中失恋中，都永远记住第一届，别要张开双眼。 相爱很难啊！张学友、梅艳芳，而家听十二点新闻报道。 启程到大阪的特朗普说，有可能和习近平达成贸易协议，但如果未能成事，会准备对$3,000亿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不过税率就由原先提议的25%降至10%。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48点，升326点，成交金额38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2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46点，升12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3.4，升4.4，盈富基金29.15，升4毫，建设银行6.67，升1毫，中国平安94.7，升1.45，金沙中国37.4，升1.05。 招商银行39.5升8.5，美团点评66.25升0.9，友邦保险82.95升3.5，中烟香港11.48升1.1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12，英镑9.91，瑞士法郎7.973，澳元5.465，加元5.951，新西兰元5.221，欧元8.8757。每百日元兑港元7.2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1,283点，升197点。港金现价报13,115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7.57美元，卖出1,40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路面方面喺港岛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咧系车多少少嘅，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系慢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德龙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恬淡情怀，余建明。 逢星期五晚就有明明余建明喺度为大家播一啲经典嘅英文金曲嘅。难忘今日嘅特别嘅日子。亦都难忘我哋一啲嘅故人啊！ 逢星期五晚上8-9，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余建明。 呢个系我哋嘅城市，系年轻人努力追梦嘅地方。政府需要新思维，聆听年轻人嘅声音。来自不同岗位的你，想法无论是新的、型的、狂的，在同一天空下有什么不可以说。我们已经透过自荐计划加入政府委员会，18至35岁的你仲等什么？青年委员自荐计划7月17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一起坚上场，真发声。 Bella，天时暑热，忽然又想起你。 你想起同阿 Bella 去沙滩玩就嘛？ 唔系啊，妈咪，我提佢喺酷热天气下要饮多啲电解质饮品啊。 Bella 开工换衫嘅时候，忽然又想起你。 呢个点解释啊？ 唔系啊，系我提佢喺户外工作要着一啲宽松浅色、容易散热嘅衫啊。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天时暑热下开工，小心中暑晒到窿。我系 Bella 林永彤。 这么近，那么远，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今日咧就我哋唔系净系想讲鬼故咁简单。是啦，我哋想讲下有冇一啲撞鬼嘅景点。咁我哋咧都即系阿小于帮我哋揾咗啲资料咧，就发觉使唔使咁多屋村全部都好似有鬼故噶嘛？ 系咯。我琴日咧就睇到呢、這个，佢个净系嗰个新闻咧已经写住咧就系猛鬼屋村，即系讲到嘅时候咧，即系嗰个炸到好惊啊，好似好近咁样啊。 系啊，快啲讲嚟听下先啦，我哋吓。 好啊，嗱，我呢度见到其中一个咧就讲到。秀茂坪的顺利村 是 系啦，佢就话咧，即系永远都话嘅，即系讲鬼故嗰啲咧，嘅景点啊，各样嘢咧，都会话真人真事，真系有感受过噶。就话咧，有一对嘅先生太太，佢哋咧就系喺十几年之前咧就搭 lift， 有一晚两公婆一起回到屋企打完通宵牌，天气好冻，仲落住微雨，咁样，我哋呢个音乐同我哋讲嘅完全唔关系，但我得几好啊，系啊，冇咁惊噶嘛，嗰件事，仲落住微雨啊，佢话两夫妻咧就入咗一部咧，就 lift 啦，就谂住上二十楼嘅，但系咧打算去到二十楼之后咧就落翻一层去翻十九楼，因为就住十九楼嘅，就话咧之前咧就喺嗰度咧都有发生过一啲伦常命案嘅咁样，就话个门打开嗰阵时咧，佢同佢太太咧就见到一个十五十六岁嘅女仔，当时咧。咧嗰啲灯光好暗啊，睇唔清楚佢个样啊，净系见到佢咧头发长长，着住长袖 T 恤同埋长裤咁样，跟住佢喺度揿掣嘅时候咧，佢哋咧唔知嗰层咧曾经咧就发生过一个凶案嘅，到个升降机慢慢上升嗰阵时咧，佢哋 feel 到啊 ，feel 到啲咩咧？ 好冻啊， 好冻啊， 我空虚，我寂寞。 总之就系嗰种嘅寒气咧，即系你会好似入身咁样噶。佢话但系嗰个女仔咧，因为佢话两公婆就着住羽绒噶啦，但系嗰个女仔咧系冇发出任何声音嘅。佢哋咧曾经咧拧转头望住佢，都仲系见到嗰个女仔都系耷低头，个样始终都睇唔清楚嘅。佢话咧，但系最恐怖咧就喺个屋，即系嗰部 lift 入边啊，有一啲金属银色嘅墙身咧，睇翻个倒影。佢哋只係由佢哋两夫妻嘅样子，就冇呢个身后女子嘅影像嘅，即系个倒影系冇倒影嘅，呢、這个就顺利村发生过一个， 系咪有嗰啲应用程式执走咗嘢啊？ 执走个，佢今次执走个人， 执走个影啊， 执走个影啊，今次我嚟啊！ 嗱，我呢度咧就有啲非屋村类嘅，咁但系咧都好历久常新经典景点嚟噶啦，所以咧你唔使即系太过担心啊吓，因为。正所谓经典，应该就冇乜嘢发生㗎啦。譬如有啲咩呢呢、這个薄扶林嘅港大宿舍。 啊 港大宿舍。 成真嗰啲大学呢一定有鬼故㗎其实。 係呀，但呢个呢实在太老土啦，因为佢话呢盛传喺港大宿舍嗰度，喺个石梯前面有一个用石做嘅四不像嘅呢一个雕塑。凡学生掂过都会有不祥嘅结果。喺多年之前，你知啦，呢篇网文嚟噶嘛？多年前究竟系几年咧？其实系冇讲过嘅。曾经有学生唔信呢个传闻，故意对呢个石像加以顶撞，结果死于非命。 嗯， 嗱，咁加以顶撞呢四个字，究竟系言语顶撞啊，定系真系攞个头去撞咧？你都攞个头去撞嘅，咁梗系死于非命啦，系咪？嗱，咁但系起码港大宿舍加埋呢个四不像咧，就成为咗其中一个叫做猛鬼景点啦。 系， 然后第二个咧。我相信各位老一辈嘅香港人都有听过嘅，就系大埔运头塘村。 嗯， 有冇听过？ 有啊，呢个有听过啊。 因为呢条村嗰个名啊， 本身就 系 咁噶嘛。 点解运头啊？你谂下， 日治时期 就系啦。 噔噔噔噔，佢话好多。 我唔知道，我又去嗰度食过嘢嘅，好惊，起咗鸡皮。 嗰度有条村嘅，好多人住添。 好多无辜嘅中国人被送去刑场斩头。由于人头太多，唔可以存放喺刑场，所以每日就会有工人将个人头用木头车运去远处嘅荒野去埋葬。而运头塘村就系呢一个运送过程必经嘅地方。 系啊，所以就系先改嚟呢个名。叫做运头塘村， 几惊啊！呢啲名真系 嗱，我哋网上面都有个听众吓，佢咧就叫做 Quark 辉 U 啊，佢就话咧湾仔星街防空洞闹鬼， 我未听过呢个，呢个要听下。 佢话曾经咧有啲街坊啊，一讲到有街坊夹粉咧出钱做法事超度，令到嗰件事咧好真啊， 好入信啊， 因为即系大家都相信，所以先至要夹钱嘅啫嘛，系咪？ 多人遇过先至，喂，唔得掂当喎。 系啦，就喺咧嗰头咧就有街坊。夹钱出钱做法事去超度嘅，并且有一位高人就用一幅巨型嘅红布挂咗喺呢个出事嘅防空洞口以作为呢个镇压嘅，即系压住嗰只鬼啊咁样啊吓。佢话后嚟咧嗰处就起楼啦，到2016年就已经再唔见到呢一块红布啦。不过红布下面依然有一个细小供奉嘅坛仍然系响度嘅。我真系唔知边个位，因为湾仔星街，湾仔星街系啦，我系有去嗰头食饭嘅，但我又唔知 exactly 系边一个位置，等我下次去留意一下先。但系讲到呢度就系有少少起鸡皮啦。 咁天后大坑你熟唔熟啊？ 喂，唔好咁样啦，熟啊？点啊？ 天后大坑高士威道维园对面，通往大坑铜锣湾道黄隐书院侧边。其实我全部都唔熟噶吓。 Okay, 我知边边啦。如果你话呢个位置， 有条大坑渠、 啊，有条大坑渠啊。好，继续啊。咁 当年六十年代香港渠务唔系咁好嗰啲系统。 呢条大坑当时亦都未变成正式嘅行人天桥，因为而家已经变咗桥噶啦。 O、okay, K， 我知边个位啦。 我话当年啦，净系靠木板搭嘅啫。有一年大雨，山洪暴发 ，bring bomb 喺呢个坑上面玩紧嘅几个小朋友被水冲去。从嗰日开始，每晚经过大坑嘅人就会被一班青绿色嘅小朋友拉咗落坑渠下边嘅臭水渠嗰度。俾佢捉到嘅，就算唔跌落去，都会多咗一道一道青雨色嘅疤痕。不过呢件事咧，经过政府咧加建咗一条行人桥之后咧，就冇再发生过啦。 唔该晒啊！ 所以可以系见证住香港渠务嘅一个发展发展史嘅。喂，其实有阵时好多咧所谓景点呢啲嘅撞鬼经历咧，其实都会同嗰个社会嘅经济情况咧，同埋佢嗰个发展咧，真系息息相关。你谂下，头先嗰个大坑咧，好明显就 系 因为嗰阵时冇嗰个渠务，所以发生噶嘛。你甚至乎大家成日讲嗰啲洪水桥嗰啲咧，其实都系同嗰阵时可能嗰啲山洪暴发啊，又话嗰阵时嗰啲渠道梳理得唔系咁好咧，你会发现佢其实有阵时睇得多咧，好似系一个香港新城市嘅发展史咁样噶，好得意噶真系。 以前系佢比较简陋啦， 系 跟住到整好之后就哦冇事发生， 系啦，即系好似变咗即系原来好事嚟嘅，即系坏事就变翻好事咧，就全部因为政府咧有一啲基建嘅措施就做足咗咁样。 系嗱、我哋网上面咧听众嘅留言仲有好多噶，我觉得呢个最惊啊吓。当我哋话咧有啲咩鬼嘅景点咧，有一位嘅听众系话我佢屋企嘅， 系 冇讲 话 就我屋企啊咁样 啊。 系啊，呢个惊啊吓！嗱 ，Karen 咧就话西环炮台啊，你睇过咧陈年嗰啲旧新闻咧，你就会知道系咩嚟噶啦。 西环炮台 系啦，唔知系边度，即系咩故事我就未即系做资料搜集就唔知啦吓。Artemis 咧就话咧丽景村。落景楼低层曾经咧发生一个情杀嘅案件嘅，至今咧依然有呢个恐怖嘅气氛嘅。三圣村嗰边都有喎，系咪？佢话咧喺麒麟岗公园嗰度咧有大石块，传闻有工人咧因为建公园咧移石嗰阵时咧发生过一个咧意外咁，跟住就啲鬼故事出嚟啦。 阿 David 咧就话啦，城市大学石硖尾出口，佢话通往呢个石硖尾。警察差管之间咧有一条山路，佢好多年前城大宿舍都仲未起之前，呢段路好偏僻，甚少人经过嘅。左边咧只嘅山坡咧向下望咧就系南山村，右边咧就系山边，又或者系废车场。 俾气氛啊嘛！ 平时都好少人行噶，佢话咧呢个系一条捷径通往呢个白田村嘅，所以有时赶时间都会行下。当年试过有几次一个人夜晚咧，我行呢条路，因为行捷径啊嘛，一路行街灯嘅倒影，里面见到有啲嘢好似跟住我走咁样，但系回头又唔见到有嘢。有次试过行到中段，突然间觉得四周嘅声音突然间停低落嚟， 撞聋啫， 四周变得。一片寂静，唔知道发生咩事，但嗰条路而家都应该依然有喺度。 系啊，我谂咧，即系应该系自己亲身经历有行过见过嘅。 因为呢条路咧就真系几方便嘅，因为即系如果唔系咧，你要绕嗰段路咧先去到白田村啊、南山村，因为佢哋三笪地方贯穿到噶嘛，唔知道有冇人行过咧。 系啊，我成日都嗰啲都系话嘅，你一谂咧有冇衰嘢嗰阵时咧，啲衰嘢就会发生噶啦。 系啊，喂，呢个真系见我哋听听众之前咧，真系要讲埋呢个。曾经在2013年被国家地理频道选为全亚洲十大恐怖地方之一。 香港的 香港。 哪里啊 主要是公园里面的万圣节。 Halloween 那些是吧 平山达德学校。 一间学校啊，学校真系好多鬼故噶，废弃 咗， 废 弃咗，废弃咗，系啦。佢话咧呢个系喺平山文物径里边嘅一个地方嚟嘅，叫做平山达德小学。 咦？点解呢度咧有写元？系咪即系元朗平山？啊，元朗啊，因为咧有听众啊，阿 K K 都话元朗平达德公学啊，叫做 系。佢即系总之系达德啦。总之佢话咧有好多地方嘅，佢话咧你搭的士咧，的士司机会拒载啦，最多俾你去到文物径附近行上去啦咁样。咁佢话呢个地方咧系废弃咗啦，好恐怖啦，又话咧即系相传咧里边有即系着红衫啊，又即系嗰啲嘢啦，系啦，哇！即系佢仲要影出嚟咧嗰个样咧。又真係符合曬你所有即 係拍鬼片嘅要求啊！ 拍鬼片，因為咧， 揾到啦， 即係佢廢棄咗嘛，有鐵絲網又剩嗰啲咁樣咧，所以即係嗰個景。 景点咧，都成为咗香港好多嗰啲撞鬼节目咧，好中意揾啊拍啊嗰啲地方嘅。 呢啲咪又系政府啊，剩翻啲地啊，又唔去处理嗰啲咯。 杀校啊！杀校啊！ 真系呢个 系咪真系好咗好多噶、啊？ 但系如果啲鬼故真系咁劲嘅话，你够唔够胆搬入去住啊？ 咩啊？咁你？唔係，你拆咗佢噶啦， 你冇答我問題喎、 啊。你拆咗佢起地基，嗡嗡嗡嗡嗡，咁樣又有啲人氣，又冇嘢事啦。 最緊要派 coupon， 就 冇事啦。 工地唔搞，跟住話冇地。 係啊 ，OK， 喂，聽下聽眾電話。嗱，我哋拋磚引玉，睇下大家咧會唔會喺你附近個區咧都有聽過一啲咧同景點相關嘅呢啲鬼故咧。電話號碼 1872388，1872388打俾我哋啊。 係，陳小姐。 陳小姐你好， 聽唔聽到？ 聽到。 是我想讲是在将军澳的。 将军澳。 将军澳。 某一间酒店啦。 某间酒店。 是啦咁我 刚才。我听到某一间酒店 啦。将 军澳某一间酒店。 是啦。 将军澳酒店都不多的了。 是啊。 好啦我哋一阵间先估啦听咗个故事先啦。 记得个名字我都唔记得唔 系。好啦。 咁我喺嗰度做執房嘅。咁有一日我執到某一间房嘅时候呢咁我清洁咗我執晒个房即係瞓嗰个位啊床嗰啲全部執晒㗎啦已经。我亦都因为我哋要拉返埋少少个快窗帘布㗎嘛。咁我就行入去清洁个厕所啦。咁我肯定嗰间房冇人因为我闩晒门嘅已经闩一定要闩埋大门先可以清洁里面㗎嘛。咁我就清洁厕所啦。点解我望出去见到张床坐咗个人喺度、 哦， 背住咗我嘅、 哦， 背住咗我嘅。咁我谂紧，唔通个住客翻咗入嚟？我冇怀疑，我做得太入神咯，要我自己冇怀疑。咁我哋唔得噶嘛，因为你知啊，唔知人哋男人定女人，我哋女人喺度做唔系咁方便噶嘛。 明白。 咁我唔知对方，咁我哋咁我谂住行出去开门，起码开住到大门先啦。有咩事我嗌救命啲人知啊。咁我行到出去咧，开门就望下，又唔见咗个人喎。 系。 咁我以为我自己眼花，我冇嚟啦。咁我又闩翻道门，咁我又如是又继续执啦。好啦，执好晒，我望下出去，又见到佢坐咗喺度。 系，都系背住你嘅。 系， 系啦，系背住我嘅。 咩样？系啊，咩？ 睇唔到。 原来佢系新嚟嘅 supervisor 嚟。 唔系啊，可能佢头先执紧嘢，乌低咗身，跟住咪又揾翻只箭头云咪坐低咯。 我冇理，咁我就好惊，都惊噶啦，都惊噶啦，但系 惊系 嗱，临执晒啲嘢啦，执晒啲嘢翻咪走啦。 系， 跟住行翻，因为佢坐过你，正常一条。有人坐落嗰张被度， 你又要扫翻平嗰张被啦， 系咯？点知发觉冇痕迹嘅？ 你应该正常咁重嘅人，一个人嘅细路仔坐落张床度，都有个 有个人噶嘛，系啦， 坐入去噶嘛，张床系平嘅，冇嘅， 轻功水上漂。 佢 咁我唔知，我好惊，跟住食晏咁，我同翻嗰度嗰啲做得耐啲嗰啲人讲翻，我话喂头先有件咁嘅嘢咩？佢吓你见到啊？ 吓， 即系出名嘅喺嗰间酒店度， 呢个住客成日都唔俾钱噶。 佢哋嘅意思就系话有嘅唔止一个嘅，应该仲有个细路仔，一个细啲嘅。佢你见到大定细啊？咁问 唔系嘛？呢句好惊我喂。 系啦，咁我本身我 你话我净见到一个咋，唔识点分啊？大定细冇比较喎，咁啊。 见到一个，不过坐喺。我唔知佢大定细啦，即系咁样。佢话你唔使理佢噶，一阵间你唔惊，你唔好醒啦，佢一阵间就走咗。哇吓！我以为有人入咗嚟，我好惊喺啲住客嗰啲，因为唔俾噶嘛，因为投诉我哋噶嘛。 反而系嗰啲你就唔惊啦。 惊投诉多过惊讲嘢，原来系咁样。 我觉得我唔搞佢唔会搞我嘅。 哦， 但佢俾你睇到佢，佢话俾你听，佢话俾你听佢喺度。 系喎，咁 我咪。 除咗呢次之外咧，你喺嗰间酒店其实就都冇其他嘢发生噶嘛，系咪啊？ 跟住之后我唔敢做啦。 哦，即刻跟住咁。 我个人叫我唔好做啦，唔好啦，你费事嚟唔应间有咩烦啊嘛。 跟住你个主管话你系第五个，因为呢件事而辞职嘅咁样。 咁你 又唔知啊？ 你有冇用过？有冇用到呢个原因同你老细讲话我唔做啊？ 冇啊。 哦。 但系因为我同翻大家做清洁嗰啲人讲， 佢哋就唔惊啊。 其实佢哋。可能有啲長工我做 part time 啫，有啲可能長工嗰啲做落見大家相安無事，你唔搞我唔搞你冇嘢嘅，咁咪大家冇嘢咯。叫我唔使驚㗎，你唔咩嘅話，唔使理佢咁樣咯。 明白，好啊。咁而家你 冇酒店， 係你喺邊度做啊？而家嚟噶？ 我而家我冇做啦。 我而家冇做啦， 因為好辛苦啊，做酒店。 係，即係其他都唔使做，做少奶奶休息下先。 係啦， 你就好啦。 做酒店就撞鬼，做少奶奶就悶過鬼。 邊有悶過鬼？都唔知幾開心幾風騷啊！你聽 咁 係 咁係。好啦，多謝你電話。 好啦，再見。拜拜！ 我觉得头先嗰个结论几好啊，惊投诉多过惊只鬼， 我 惊惊你闹啊， 我觉得阿健嚟 幾好㗎。佢呢逢中講到鬼故呢最驚個位嘅時候呢，佢就會識得踢佢，踢咗佢，哎，都話唔好留返笪地嗰啲咩廢學校㗎啦，係咪真係起樓啦咁樣。 而呢個好明顯就係咩，顧客永遠是對的啊，壓力幾大啊。 驚驚驚人都驚。 係喎，如果我哋拍套鬼片呢，用呢個橋段都幾好喎。 永遠都搵人出嚟踢橋 嘅。唔係，即鬼就話點解你唔驚我㗎。哎呀，你又唔會俾人投訴 㗎。 你又唔會投訴我，又唔會累我冇一份工。 我冇咗份工，我做餓鬼啊！我食埋你啊！ 你係相安無事，你最好你幫我，最好你幫我執房添啊！唔係我發窮惡啊！話你聽。 我想問有邊三位嘅主持做一個半個鐘頭講關於鬼故嘅？ 咁開心啊！ 會用呢個通俗 啊！我而家呢度揾到個， 你度揾啦， 荔枝莊。 我荔枝莊， 聽過荔枝莊， 有聽過， 我冇啊，食荔枝嗰啲地方， 西貢荔枝莊， 西貢荔枝莊，係啦。咁你好多人咧都好，即係假期 都好似有講啊。 係啊，我就係見到聽眾有寫荔枝莊，但係冇寫下文啊嘛。咁我就上網睇下啦。哇，荔枝莊佢話咧嗰度點解係荔枝莊啊？ 我哋使唔使踢你橋 咧？ 就係因為好多荔枝， 就係因為 最 衰 果欄嗰度咧規劃不善啦，啲荔枝運唔曬過去啦。 唔係啦，明明香港有荔枝，做咩就係帶到 西貢啊？ 咁荔枝莊咧，咁佢就話咧。好多人咧都入去，即系入去玩嘅。咁啊，以前咧啲人去 荔枝庄玩咩？玩荔枝， 当咗荔园啊？ 唔系啊， 啊唔系叫我请解释先，玩咩荔枝啊？ 咩啊？咁荔枝庄我净见到有荔枝啫嘛，咁 荔枝可以玩嘅咩？ 佢话咧坐喺度渡轮嘅，佢话咧即系夜晚咧嗰度咧荒山野岭空地嘅，好烂屋咧好多嘅，咁咧就真系。都几阴森恐怖，佢曾经被列入为呢个香港四大鬼域嘅，系咪呢度咧？ 唔使我帮你，唔使我踢你。 你可唔可以唔好讲笑话咁讲个鬼故出嚟啊？十大猛鬼地方，跟住我数下先。 系其中一个 四大嘅，即系话。 系啊，仲有一个系啊个新娘潭啦、大埔坳同埋呢个 新娘潭都 所罗门啊嘛，同埋呢个荔枝庄都系嘅。咁咧，即系嗰啲鬼故咧，就一代传一代。咁话说，点解荔枝庄里面其实原来冇荔枝噶啦？已经 所以上恐怖咯。 就系点解个荔枝庄会冇荔枝嘅咧？俾音乐嚟啊！俾音乐嚟啊！话说就系喺好多年前嘅时候咧，就系荔枝庄里面好多荔枝。 喂，你先讲啦，喂！ 啲荔枝， 你系咪讲鬼故噶？ 荔枝大粒过榴莲啊！ 好嘅，好多荔枝啊，唔好打我啊！ 唔系啊。 我知啦， 啲荔枝 啲荔枝唔系，啲荔枝你夜晚冲凉嘅时候佢会装你荔枝装，边粒荔枝装我冲凉啊？系咪咁样？ 因为咧啲荔枝实在太多人食，太好味啦， 所以就好恐怖 啦，生唔知啦。但你食极都有啊，你就算几多人食几多荔枝，啲荔枝都会识得生出嚟噶。你唔好笑咯，我哋咪唔使兜咯。 一粒荔枝， 快啲啊！等紧啊，听众。都烦啊你！ 我唔知啊，地仲话咁咧，佢就话太多荔枝，好多细路食嘅，食完之后死咗。咁所以咧，咪讲好多年前啦，咁所以咧就好多阴魂喺度啦。跟住话曾经何时咧，有人见到咧啲荔枝树上面咧，嗰啲荔枝咧好多个人头吊咗喺度，吓走晒啲村民。 嗱，呢个明显就系当时嘅食环卫生嘅意识不足啦，食物中毒嘅个案咧就经常发生嘅，所以奉劝各位市民咧不要采摘野果。 其实边一度唔好稻草人噶嗰啲片系咪 ？OK 好啦，诶，陈生系嘛？ 陈生你好， 陈生。 咪系， 系你啊！唔好意思啊，头先讲咗笑话添。 系啊，你讲嘅系边个景点边度啊？系 何文田骏文苑。 何文田骏文苑，即系爱民村嗰边啊？系咪？ 唔好讲边座啦，你快啲讲啦，系啊，冇时间。 请讲，快啲讲。 我廿几年前嘅事咯，我搭 lift 就喺屋企出嚟，就托住好重嘅嘢两个手，咁就行去个 lift 度，睇到个 lift 门就嚟闩埋啦。咁我就嗌我话等埋等埋，唔该。 结果佢唔等你， 结果佢闩咗门。 佢就嚟闩埋，咁佢自己开翻。咁我冲到入去，咁就睇到个地下嗰个字就着咗，即系个地下个字字啦。 字字着咗。 咁啊，跟住我就好即系未为唔为意，我就话唔该。跟住有人答咗我，唔使。 哦。 跟住我就望下隔篱咗成台 lift 兜我一个人咯。 唔使担心，呢个系管理员 我哋唯有大脚解围啊！唔够时间，多谢陈生你嘅电话先啊 ！Thank you，Thank you。 屋苑管理有问题，电梯维修出现咗状况。 管理员话唔使， 大家小心啲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呼吁，朝早十点起到中环律政中心请愿，不满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并冇喺寻晚限期前回应有关撤回六一二暴动定性同埋撤销检控被捕人士等诉求。有参与行动嘅市民占据部分下亚厘北道往红棉路方向嘅行车线，车辆经过律政中心中座门口，需要绕过对面行车线。现场的市民大部分身穿黑衫，他们先到律政中心中座门口高叫口号，又要求与郑若骅对话。期间两名警员在场拍摄，被参与者发现他们身上并没有带上委任证，要求他们出示。其后两名警员在其他警员护送之下离开现场，大批警员就在律政中心一带戒备，又在下亚厘北道巡逻。湾仔警察总部一星期内第二次被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包围。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行动明显挑衅警方，目前拘捕一名涉嫌袭警的人，亦都已经记录60人的身份证，怀疑同警种外的刑事案件有关。谢振中表示，昨晚一批示威者参与中环另一个集会之后，突然前往警种，并且很快作出破坏行为，包括在警种外涂鸦、破坏闭路电视、用铁栏堵塞出入口等。围堵过程中，湾仔报案室暂停服务，影响救护车进出，19个999紧急召唤服务受到延缓。他对此表示强烈谴责。过去两个几星期发生多次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冲突，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表示，对个别同僚在绷紧和混乱情况之下向个别记者的一些不必要言行致歉。他说至今收到27宗相关投诉，在取得投诉人资料后会公平公正跟进。谢振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至今有1000个同事的个人资料被放上网，有同事家人的工作地点曾经有疑似示威者尝试作出滋扰。网络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已经设立24小时求助热线，超过130宗个案已经转介私隐专员公署跟进。谢振中又说，投诉警察科至今收到超过100宗投诉。他强调，警方在6.12金钟冲突中使用的防暴装备杀伤力很低。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到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多名官员包括中美经贸磋商中方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美国白宫发言人证实，总统特朗普同习近平将央港时间星期六朝早10:30在大阪举行贸易会谈。已经启程到大阪的特朗普表示，有可能与习近平达成贸易协议，但如果未能成事，会准备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不过税率就由原先提议的25%降至10%。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天气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42点，升320点，成交金额38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2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46点，升12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3.6，升4.6。盈富基金29.2，升4.5。建设银行6.67，升1毫。中国平安94.75，升0.5。金沙中国37.35，升1蚊。招商银行39.5毫，升9毫。美团点评66.3，升1.95。友邦保险82.9，升3毫。中烟香港11.46，升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12，日元108.13，瑞士法郎0.981，澳元0.7，加元1.314，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88，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136。日经平均指数报 21,285 点，升198点。港金现价报13,115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5.3美元，卖出1,40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圣士提反书院的蒋子由 Michelle， 现在16岁。在2019年我就参加了第71届的香港学校音乐节，我得到女高音19岁或以下的外文歌曲声乐独唱，咁获得冠军，最最佳是这个的贝明儿女士独唱决赛都拿到冠军的。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安琪。除了工作，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区议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 建议指引相处，希望可以兼顾到工作，亦都可以同家人达到一个平衡。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发放爱家正能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罗敏庄、 阿土、 微电康康、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有嘢送有嘢送啦！我哋由压到而家先至送啊！健康香港2025喐一喐啊！我哋咧而家系啦，我哋送呢个蓝牙无线运动耳机， 系啦， 冇问题，冇问题。 好啦，答啱题目咧，最快答啱嗰五位听众咧就恭喜你啦！咁你就可以得到呢个挂耳式嘅蓝牙无线运动耳筒。咁咧问题就 系、 是、以下咧边一样系多做体能活动嘅健康益处咧？即系话佢系啦，咁究竟有咩咧？系啦，一减低抑郁嘅情绪，第二咧就系改善心肺功能，第三就系话降低患上高血压嘅风险，同埋第四降低中风嘅风险，系啦，咁四样嘢，咁边样嘢系咧？你可以四样都系嘅，又得，咁啊，你睇下你自己点答啦吓。 好难喎呢条， 我觉得系全部 好啦。 做运动咁好， 系咯， 健体啊嘛， 咁快啲打电话嚟啦， 系1872388，欢迎大家打嚟，答啱最快嗰五位听众咧就恭喜你啦。 Bella， 天时暑热，忽然又想起你。 你想起同阿 Bella 去沙滩玩就嘛？ 唔系啊，妈咪，我提佢喺酷热天气下要饮多啲电解质饮品啊。 Bella， 开工换衫嘅时候，忽然又想起你。 呢个点解释啊？ 唔系啊，系我提佢喺户外工作要着一啲宽松浅色、容易散热嘅衫啊。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天时暑热下开工，小心中暑晒到窿。我系 Bella 林永彤。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 ，Bella， 你做咩啊？买咁多餸嘅吓？我生日过咗啦，你个生日又年尾先到，做咩请客啊？定系啊又买餐送俾你个 Uncle 鬼命老公日啊？ 家 姐天气热啊嘛，我想煲啲去湿茶，煲啲冬瓜汤咁样俾豪仔啊。 哦，咁啊，梗系要啦。佢喺地盘做嘢，又热又晒，系要食下呢啲嘢消化暑咁样啊。揞条鬼命魂归低咗，真系唔知边个搞掂佢啊，真系啊。 家 姐啊，你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啊？ 见你诚意拳拳就买咁多嘢，预埋我啦吓，我出一出去先啊。 好啦，好啦。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老公啊，食多啲啊，仲要饮多碗冬瓜汤。之后咧，仲有去湿茶，饮多啲啊，记得。 唉， 有冬瓜汤，有去湿茶，听到都觉得消暑同埋可以好解渴啦。不过你见到你家姐喺度，你又唔好煲咁多啦。佢平时都冇得饮，因为佢妒忌，点算咧？真系 阿 Ben 啊，专登为你煲嘅。佢你睇下佢啊，又系瘦恩茄咁，但系今朝早晨都流流一抽二愣，拎到气寒气喘，为咩啊？咪为咗你咯，话惊你啊大热天时啊喺啲建筑地盘做嘢中暑会晕，咁我啊都替佢担心嘅。你晕咗咁点啊？边个赚钱？边个养佢啊？系咪先？ 你放心啦，家 姐，你皮粗肉厚，你晕我都未晕啦。 我 见你平时都冇事， 我有老公养喎、 啊。咩、啊？你有老公咩？ 你 有老公唔使嚟黐餐啦、啊，你唔好自己幻想我老公出嚟啦。 你阿妹邀请我啊，唔系你老 婆、啊、阿妹就 系 见你冇人嚟啊。 你哋唔好嘈老公， 老婆，老婆，老婆，我听你讲，听你讲。 你唔会开下工咧，真系中暑噶嘛？你唔好吓我、 啊。 点 佢呃你啊，长期噶啦，妹。 我如果中暑，我喺之前都会整张自拍相，仲要打埋个滤镜，然后美图修修，再同你打个招呼， 啊、 我先至会坐低嘅，真系。 佢侧边好多同事嘅，阿妹啊，真系你小心啲啊！ 老婆，你劝下你家 姐啦，成日幻想自己有老公，搞到个人疏疏地，得闲冇事就妒忌我哋。 系咪到你讲嘢啦？快啲讲啦！ 佢又无端端干涉我哋两公婆嘅交谈，真系。唉，老婆，我喺工地度做嘢。有規有矩，我哋明㗎嘛。或者預防工友中暑，承辦商同埋雇主就委任一個熟悉工地情況同埋對啲嗰啲熱壓力有基本職安健知識嘅人士，為我哋工地做一個預防工作時中暑嘅風險評估，再根據評估嘅結果採取有效嘅預防措施啊。 嗰啲咪就係靚女同事囉，所以佢成日作中暑咁嘅狀態嘛。 你家姐長期老姑婆心態作祟呀，見到人哋同事後生過佢，又話 你 靚過佢， 叫佢做姐夫嘅啫。 係啊，真係。 老公，咁我想知道呢，如果評估結果顯示工地氣温高、潮濕同埋會有長期被陽光直曬嘅風險因素，咁有啲咩預防措施㗎？ 啊，呢、這個我知喎，你偷聲先。哎呀， 寂寞難耐，冇人同佢傾偈，工地問題都要搶住答，你話佢有冇無聊啊？ 你聽埋我講，你先再講嘢啦。你話如果工友咧要喺一個固定位置做嘢，嗱，即係咩啊？係啦，即係例如嗰啲屈鐵啊。 啊，你有屈鐵啊？我哋知啊。 屈鐵係啦，挖掘工作，即係唔係凹鼻孔嗰啲啊？挖掘工作。 你放心，寂寞冇人挖掘，我哋明啊。 烈日當空啊，可以喺嗰個咧咩位置咧架設一個臨時上蓋，用嚟做咩啊？用嚟遮擋。讲嗰个直接照射嘅阳光啊嘛，好鬼猛烈噶嘛！如果情况许可嘅话，可以加埋啊合适嘅通风系统啊，例如嗰啲吹风机啊或者风扇嚟增加做咩啊？增加空气流动，帮助嗰啲工友降温嘅。咁、 欸、 长期见得热辣辣嘅同事、啊， 你都知道要吹风嚟通一通气啊！你仲喺度做乜嘢啊？ 咩喺度做咩啊？ 我啱放工就系谂住同你阿妹一齐饮汤啊嘛。 你觉得焗噶，你咪行出门口咯。 我焗我除衫噶啦，你喺度咋？ 你本身。人啦，除衫。 我费事你未见过好嘢啊！ 阿妹要讲嘢啊！ 家姐，原来你识咁多嘢，点解我唔知嘅？ 系咯，佢有老公，我哋都唔知啦。阿老婆真系。 豪仔啱啱话要做呢个评估风险，我啊咪即刻喺呢个上呢个劳工处网页度睇咯。嗱，你睇下。诶、欸，全部有晒喺度啦，咪喺度佢自己讲咩，我都识讲嘢。 佢早排就上交友网页，而家上劳工处网页。 阿妹啊， 你家 姐真系疏疏地啦。 你得闲咧，多同多啲家 姐沟通，了解下我多啲啦吓。 等我睇下先，睇下先。嗱，如果要做一啲流动性质嘅工作，例如系扎铁落石屎、水平测量，就可以为工友提供配有 Y 型帽带嘅浅色安全帽，同埋喺每个工作地点附近要设置有遮盖嘅休息地。 大家真的不要误会我的妹妹讲错嘢，叫落石屎，是真的叫落石屎，不是落石屎的。 家 姐啊，得你怀疑你阿妹的。 我话翻俾你听， 冇人怀疑 佢。 你家 姐，我惊你中暑，佢唔知同边个讲嘢，佢无端端话你哋唔好误会我阿妹讲错嘢，唉惨真系。冇嘢噶，冇嘢噶，唉，我哋唔好歧视嗰啲单身又中暑嗰啲肥女人啊，冇嘢噶。嗱，为咗避免工友中暑咧，承办商同埋雇主要妥善编排工友嗰啲工作同埋休息时间，避免长时间喺酷热环境之下工作啊产生幻觉，唔好啦，系咪？咁啊，工作地方或者休息区里边咧，就要为工友提供便携式嘅风扇，通通风，通通气。 系啊，我知啊，你地盘里面都有文职嗰啲嘅女职员噶嘛，你啊通常都行入去里边，阿妹你真系要。 多加注意你个老公啊，真系。 知道。 你阿妹嗰阵时咪就系做地盘文职，我咪喺度追佢翻嚟。 讲埋啦，跟住你自此之后都冇离过职啦，你知唔知啊？因为继续都有好多靓女同事啊 嘛。 冷静啲，记得咧，我哋要为工友提供清涼同埋容易攞到嘅飲用水，記得要多啲飲水同埋注意個人嘅身體狀況。一有唔舒服咧，就要出聲，唔好死頂噶咯。 嗱， 佢咪就係咯， 你唔好死頂啊！ 唔會死頂，佢第一時間就嗌唔舒服，跟住就繼而入去嗰啲寫字樓嗰度，跟住就揾女職員噶啦。 老婆啊，你家 姐個人咁樣嘅、啊， 聽埋我講到我講嘢啦。 所有男人都係佢以前嗰個佬咁樣咧， 你都話我妹真 係 咁追啦， 走咗啊！真 係，我就係唔抵得頸你咁樣追我妹。不过话时话，有时做嘢做到攰攰地啊，又热又渴，咁想饮翻啲甜嘢都啱嘅，系咪啊？啊，透心凉噶嘛，咁有冇咖啡、汽水啊、冻柠茶啊，最好啊！唔知嗰啲工地有冇噶啦，嗬？ 诶，唔系啊，家 姐，汽水、茶、咖啡呢啲咧唔得噶，因为佢哋含有咖啡因，咖啡因咧系利尿咁样咧补充唔到水分噶。 咪咯，阿家 姐，你个人都够 dry 噶啦，都仲要利尿啊？吓，咁啊，咁点算好咧？ 你做咩讲你夜晚嗰啲情况？出嚟，我唔想知道、 啊。你唔抵得啊！我同你阿妹啊，每晚都捉棋噶。 饮去厕所， 开心噶我哋。 我唔知道，因为你吸食咗唔知乜嘢嘢啊！ 吸食咗咩？日月精华咯，咪就系、是。我话你听啊，我哋工地老细成日提醒我哋噶，酷热环境之下，如果做嘢要饮多啲水，仲要有适量嗰啲啊含有电解质嘅饮料啊，爱嚟补充流汗而失去嘅水分同埋盐分，以防中暑嘅。 哎，你个人咁咸啊，使乜要啊？ 唔紧要，唔紧要。咁我行开超市咧，就买多啲电解质饮品 俾 你。 买多 几 包盐俾佢系嘛？ 等你哋两位都有得饮啊！ 你俾佢做咩啫？俾我得啦。不过咁样证明你个人善解人意，你本身就系一包好好嘅电解质啊，同你家 姐完全唔似啊！真系吓。嗱，我话你听。除了挡太阳的设施有足够饮用水之外，雇主都要为工友提供适当的工具，一些机器的辅助工具，咁就可以减少工友的体力需求，做起上来都没那么辛苦嘛。 喂喂喂，呢度啊仲话原来工地啊嗰啲承办商啊或者老板咧，每日都要留意住个天气报告、哦，话要作出呢个相应嘅安排。 啱啊，终于讲翻句人话啦，你真系。 唔系，我都系跟住嗰个网页嗰度讲 嘅。系啦，好似你每日出街之前都会望下个天气预测啦。預測啊，有冇男人會識你啦？不過次次都係冇嘅。 我都話你有個姐夫噶啦，係你唔叫佢嘅啫。 人盡姐夫，真係嚇、啊、長期戶外工作嘅朋友，小心啲、 哎。你哋睇翻呢本小冊子都係咁講噶，承辦商每日都要留意天氣報告，例如係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嘅時候，紫外線指數偏高，或者係天氣潮濕酷熱嘅時候咧，就應該將挖掘工作重新編排，盡量喺冇咁曬嘅時間先進行噶。 嗱，特別天氣情況。雇主仲要为工友安排多啲休息时间嘅，譬如安排工友每一次就会进行20-40分钟嘅挖掘工作之后咧，就要有适当嘅休息啦。 啊，咁又真系、哦，歌都有唱啦，休息工作再休息，系咪？ 每日嚟 休息 时间 好 紧 要噶。 系咯，你哋系咪亲生噶？争50年噶咯， 我 苏快云 都有播，唔通你话佢哋老啊？系咪先啊？ 咁呢个节目有啲老嘅主持中意播老歌噶嘛？ 系咯。哎，食返嗰啲嘢咁就唔好理佢啦。喂，你口唔好渴啫，你晒得多要补充返足够水分㗎。如果唔係好容易中暑呀，你想饮啲咩我帮你攞啦。哎，见你真係、 啊、 我驚你就嚟唔掂咁样。 佢嗌我啊，你嗌多次系。 我諗呢，我除咗要买多啲。 唔好除住呀、啊、你做咩你家姐喺度㗎喂。 佢话佢最多。 佢除咗最多。 我要买啲电解质饮品俾你呢。仲、 哦、 要买多啲浅色通爽同埋松身嘅衫裤俾你。开公司 啊！今日要啊！ 你都知道我要着松身咧、啊，好劲啊！如果唔系太贴身唔好呢啲，你家 姐见到啲羡慕妒忌真系。棉质衫裤仲好，散热够快，你知我哋好 hot 噶嘛，即系就算你家 姐喺度啦， 唔好讲呢啲啦，我哋饮汤， 唔好讲呢啲啊！有冇听老婆讲啊？ 家姐点解冇晒嘅？ 咩？点解冇晒啫？你应该知噶。头先我问你饮咩，你又冇理我，咪自己饮咯，饮晒 都得嘅，你个人真系啊！ 咩入厨房攞咯？ 我全部崩晒出嚟噶啦，冇噶啦。 哎，使乜咁啫？哎，嗰啲嘢咪听日再买个，咪听日再煲个咯。少少少，一番。 老婆。 天时暑热下开工，小心中暑晒到窿。我系 Bella 林永彤。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呢，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又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青春是自由地飞翔，到没事能散起不是流行的时期，曾已喜欢你，错也错得起，望着开心与妒忌，没有好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分了才又记起，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略带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没有忽然提起你，像瞬间静默四周空气，青春自负和自卑情亮起不安，但有种勇气，暗恋到很美，我以我空想无限诉衷才完美，你吻到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又隔着距离，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会有点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下次跟谁谈恋爱，就算轰烈但 忽然又想起你，佢系林咏彤 啊！你录得好开心啊！ 张亚田演绎得好啦， 系咪啊？ 系咯， 唔知大家我哋嘅听众有冇留意咧？逢亲我哋嘅嘉宾咧，如果系女士啦，又年轻靓女嗰啲咧，我哋嗰个职安剧咧系特别长 度会长啲噶， 好长， 系啊系啊系啊， 长咗比平时长咗三四分钟。 你讲紧个长度系个嗰、 啊 那个 咩长度？个录音咯，系啊，所以。有冇解決嘅咧？曾志豪， 其實 OK 㗎，真係，因為咧有時 摸得好笑啫， 好玩啊，好想好睇到咧，當下先錄即安家誒嗰啲嘉賓咧嗰啲反應嘅。你有時要睇到，因為稿冇加到我哋鬧交啲場面嘅，咁但係佢哋啲嘉賓又要跟翻稿。 你明明點解？如果係靚仔嘅男士咧，嗰、那個職安嘅長度就唔係太長啊。 係啦，因為 有一個 主持冇咩興趣同佢玩， 調轉咗啦，有另一個女主持。 好專心， 佢就會打着咁眼睛望住，好少講嘢， 係 啦，佢就冇適當咁樣發揮，就唔似而家咁樣。佢而家嗱，點解女仔咁長咧？因為嗰個女主持佢冇心機望。 就淨係講拖長咗啲時間，其實我係最無辜嘅。 陰公， 我係永遠都 你冇粉網， 我係專業持平咁樣去做好每一集嘅職安。但係長短全部都係個女主持操控住嘅，係啦。 好慘啊，仲要屈你添，係啊， 我冇理佢啦。 屈你十個 friend 啊，屈你啊。 清者自清嘅， 成日提一提我哋嘅聽眾先。今日咧，我哋呢個藍牙耳機咧， 係啊， 送完啦，講翻個啱嘅答案俾佢哋聽好嗎？ 係啦，講翻啱嘅答案啦，就係話啦，咁如果你多做呢個體能活動咧，咁有咩？好处咧就系真系咧可以减低抑郁情绪啦，改善心肺功能啦，降低患上高血压嘅风险，同埋降低中风嘅风险，全部都系嘅。 系啊，所以恭喜晒咧嗰五位咧打得最快嘅朋友，而呢个电话号码咧真系唔使打住啦， 唔使打住啦，唔使打住啦， 晒多谢晒， 系啦， 好啦，节目临完结之前咧，我想回应下我哋今日咧承接住啊，我哋今日讲呢个十八区嗰个即系闹鬼景点咧。 我本来都有一单想承接，又系同我觉得有啲诡秘嘅，你讲先。 我呢单好搞。搞笑系点样咧？记唔记得我哋嗰啲中国古代嗰啲传说嗰啲古仔咧？诶，嗰啲叫做民间传奇啊，成日都会有咧。譬如话啊，有个穷秀才咧，就买一幅画翻屋企之后咧，佢就发现啊，每日翻到屋企咧，唔知点解咧，啲屋企啲家具咧就全部整洁如新啦，有人帮佢打扫干净啦。于是乎咧，佢夜晚咧终于忍唔住偷偷地咧就唔瞓觉，系就报哦，原来画中咧有个人就走咗落嚟，就帮佢执好晒啲屋，佢就即刻冲出嚟吓佢就话吓你系边个？然后画中人仲会话：哎呀，我相公俾你发现咗添，其实我系咧你十五年前救嗰只狐狸， 家传说嗰啲 系啦，我嚟报恩嘅咁样系啦， 但系一只狐狸精 系啦，但系而家俾你发现咗之后，我唔可以再留低喺度啦，即系通常就系咁样啦。 惨啊！ 你信唔信有呢啲故仔真实发生？ 唔信， 唔信咧，我都唔信，直至呢单嘢发生 咩咧？ 台湾，佢话咧喺高雄。咁咧就有佢哋，即係你知佢哋都會有嗰啲學生咧異地讀書，咁啊要租屋嘅咁樣。咁佢話咧係有幾個同學咧就一齊合夥就租屋。咁咧佢就其中一個網友咧佢就話啊好古怪嘅，佢話咧佢每一日咧放工翻屋企嘅時候咧，咁咧佢就翻到屋企咧，佢有好多室友噶嘛，但佢話咧啲室友唔喺屋企，但係咧佢屋企裏邊咧嗰個電飯煲咧每一日打開咧都有一煲飯咧。 即煲熟咗噶啦，自己煲饭， 煲熟咗 噶。可能有啲阿姨咧，见你阴公猪啦， 系啦，冇错啦， 煲饭好食咪帮你煲饭。 系啦，咁开头咧，佢就觉得话应该系佢啲朋友咧，就翻嚟煮咗饭就挤咗喺度。咁于是乎咧，佢就谂住话，诶唔好嘥啊咁样， 照食咯。 唔系，佢开头未食嘅，隔咗几日咧，佢见到个兜饭仲摆喺度，咁咧佢就惊咧，佢就掹咗个电掣，将兜饭咧就摆落雪柜度，咁就照顾佢嘅朋友啦，就系出门口。点知第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又发现个煲饭咧。又是一样的，打开电饭煲又有满满一兜饭在这里，连续三日呢，你知不知道夸张到呢，他打开个雪柜呢，那些饭全部都满晒，因为他一煲好了兜饭呢，他就放在雪柜里，于是乎呢，他就觉得很浪费，他就说哎那算了，不如他就自己吃，他就想住在家里就拿些东西捞埋来吃，这样第一个惊讶会发现 什么呢， 原来全屋都没有米。 哇！呢、這个真系惊讶喎，有阿姐、有阿姨同有阿爸都 冇米， 都煲 全屋都冇米嘅。 冇米咪去买咯，有人买翻嚟。 个问题系佢全屋都冇米，但系嗰兜饭系每一日都煲熟咗，每日翻嚟嗰打个电饭煲都有米。 咁都话有个好心阿姨，佢咧 又咪 带埋米嚟，就系见你啲穷书生，咁 跟 住咪想你有饱饭食。 冇错， 喺海外嘅阿妈担心你嘅。 系啦，嗱，佢开头都咁谂嘅，佢迟早咗成半个几，真系啊！佢因为佢有房租房东啊嘛，佢就谂住会唔会系包租婆？佢咁好心咧，即系可能成日都翻嚟就煮饭俾我哋啲学生仔食咧，咁样 出奇 咧。于是乎咧，佢话咧，佢就喺每个月交房租嘅时候咧，佢就留低咗一盒嗰啲手信，然后就写住就话多谢你啊！成日都煮饭帮我哋食，点知个房东太太同佢讲，佢话吓，我哋今年咧成家出咗去过年，冇翻个高雄。 bro， 咁佢就谂唔系啊嘛， 房东太太都唔出现， 系啦，咁然后咧佢再 冇理由啊，我即信啊，嗰啲嘢边识咁 变 制啫， 佢再用埋绝招，有闭路电视噶嘛， 系系， 佢就 check 下啦，边个咁好心入嚟煮饭俾我食啊，煮咗成个月噶咯， 系咯， 睇唔到人。闭路电视里面睇唔到人， 咁真系鬼故嚟嘅原来。 但系嗰迷之白饭，佢净系知道个电饭煲系连续成个月每日打开自动有兜饭喺度。 唔通有饭先咩嚟噶？我都想有个饭。 摆喺度，一包米百几人 就贵， 仲唔识揿电话煲掣？ 嗱，唔系佢真系呢个台湾嘅网友就话，咁算系点啊？我食咗成个月鬼煮嘅饭， 鬼煮嘅饭 系啊， 就嚟会有一套电影拍咗出嚟， 鬼饭鬼饭团系啦，佢真系 鬼饭桶同鬼饭煲啊，几多集可以拍？ 但系啲网友好开心，有啲人就话喂。你应该将个电饭煲攞去拍埋啦，个电饭煲呢叫咩无米生饭？ 佢点啊？佢而家点样对待个饭煲咧？系咪继续摆喺厨房？ 唔系，就摆到咯。你嗱，你会点对佢啊？ 锁啊！ 唔系，加咩锁又唔使插电掣，睇佢煲唔煲到啊？ 或者你试下诶，连水喉都闩埋 啊， 米都冇得你洗嘅，落唔到水嘅。 系啊， 佢都煲到得饭出嚟，咁点算咧？ 系啊，咁就真系。 咁就真係无饭生利啦，听日再见啦喂， 好啊， 好啦，拜拜。